民主联盟发言人话，昂山素姬、总统温敏同埋党内其他高层人士喺军方清晨嘅突击搜查行动中被带走。发言人呼吁支持者唔好冲动，并要依法行事。军方暂时未有回应，首都内比都嘅电话唔通。国营电视台喺社交网站话，由于技术问题，未能够广播。目击者话，主要城市仰光的市政厅外有士兵部署，军车停在附近。过去几日，民选政府和军方之间的紧张关系升级，外界忧虑可能发生政变。全国民主联盟在去年11月的大选中取得压倒胜利，但军方高层近日批评选举舞弊。天气方面，中国东南沿岸天气普遍晴朗，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日间温暖，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听日日间温暖，星期三风势较大同稍凉，今个星期后期大致天晴。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615点，升331点，总成交金额482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89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94点，升17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712.5，升31蚊；美团375.6，升19.8。阿里巴巴246.2跌6毫，比亚迪股份242.2升4.8，保利协鑫能源2.32跌8仙，小米集团29.8升6毫，斯摩尔国际74.8跌1.95，港交所496.2跌1.2。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3，英镑10.641，瑞士法郎8.701，澳元5.924，加元6.064，新西兰元5.574，欧元9.403。每百日元对港元7.4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412。日经平均指数报27,930点，升266点。港金现价报17,14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3.76美元，卖出1,854.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啦，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即系三号干线近住美孚第三四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仲有车龙啦，排到去丽景噶。重复多次，青葵公路即系三号干线出九龙方向近住美孚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就喺丽景。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小榄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一带咧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现在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建拿道天桥过海桥面灯位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就在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龙盘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宏照道的支路挤塞，车龙排到去丽业街，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进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将军澳宝顺路灵实医院方向维景湾畔同埋天水围天池路流浮山。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豪仔啊，考下你啊，究竟点样先至可以咧减低 B B 喺浴室受伤嘅风险呢？吓， 甜甜，你考我唔到嘅。譬如我哋要保持浴室嘅地面干爽啦，同埋放置防滑嘅胶垫咧喺浴缸里边，咁 B B 就冇咁容易跣亲噶啦。 你真系叻啦！咁下星期咧，外甥女会嚟我哋屋企住啊，咁啲安全措施就麻烦你 check 下啦。 吓，咁都得。 儿童事务委员会、劳工及福利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力保， 丰收 baby 要 safety。 逢星期二，丰收快活人时段内播出，等我哋一齐关注婴幼儿家居安全。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风骚的童话之灰姑娘， 灰姑娘你好啊，我是老鼠司机啊。 你好啊，我是南瓜车，今日我载你。 是啊，送你去皇宫舞会啊。 我知规矩啦，12点要走啊嘛，如果唔系打回原形。 哎呀，时间改咗啊，而家转咗系10点，仲要系朝早嘅10点啊。 吓，即系话朝早10点我唔走，我会变灰姑娘？ 唔系啊，10点之后你唔走，你会变咗风骚快活人里边嘅桂花田。 吓，我唔要啊，佢嫁咗咯，咁我咪冇得揾王子。 唉，我仲惨啊，我会变咗做程俊鹏啊，我冇得做司机啦，佢淨係识得 call 的士司机啊。 咁我最好啦，我会变成曾志豪，可以系南瓜变男神啊。 啊 使唔使变咗做乌鸦？ 桂花田、 曾志豪、 程俊鹏， 风骚快活人。 早晨，桂花田啊！早晨啊，程振鹏。 早晨啊，程振鹏。早晨啊，曾志豪。 早晨，桂花田。早晨，曾志豪。早晨，咁多位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听众，爽鬼咩？做乜你两个同我一模一样？ 我咪就话，大家都 black 嘅， 都冇藏得咁夹，都冇咁啱啊！ 系啊，真系完全冇夹过。我哋证明咧，我哋各有原因噶，应该桂花田着黑色好合理啊， 唔系咯， 显瘦啊嘛。 我打开个衣柜啊，大部分都系黑色衫。 系啊，我着黑色又唔系你着黑色又好合理啊，因为啲人话咧，为咗想令到自己年轻啲咧，就千祈唔好着得太过花碌碌。 唔系，佢好多阿鹏仔好多 colorful 嘅衫，好颜色嘅，好色嘅缤纷嘅噃。 啱啦，桂花田，我就算咧今日都系选择呢个黑衫黑裤，但系人哋我想讲我。好有 details 嘅， 系咩咧？点 details 啊？真 系 留意啦， 系咪家姐你又红咗啊？ 冇错啦，而我着黑色好简单啫，我都话咯，之前嗰啲咧红红绿绿嗰啲衫裤咧抌晒落个衣柜顶层咧，我而家揦埋全部都系呢啲黑咪蚊嗰啲衫咧，啱啱好呢件咧应该系我重复着咗第八次噶啦，起码都。 系咩？唔系喎， 有啊！呢件咁样嘅卫衣咧，连帽卫衣咧，我老婆唔知旧年咧买咗一次俾我之后咧，我为咗话俾佢听，我好喜欢你买俾我嘅衫咧，三不五时就着噶啦，隔三日着一次。 啱嘅，啱嘅， 做得好好。系啊， 为买平用啊嘛，成日都话咧，咁先至抵啊，着多啲。 抵到烂啊！真系，喂，你知唔知过去呢一个礼拜咧，我经历咗一个咧，真系大事啊！我发觉咧， 咩事？ 有咩大事咧？ 呢个大事咧就 去咗申请。 哦，唔系，我呢个我哋晏啲可以讲。真系呢个都有趣，真系 系嘛？ 我哋先讲啲咧，家庭琐碎事先，真系。 哦， 就话说咁嘅，呢、這个礼拜礼拜六咧，我就带咗僆仔咧，就去咧，我之前咧同阿田都讲过，就话咧而家咧有啲区嗰啲回收场啊嘛，咁咧你就可以咧，即系嗰啲地方都好靓喎，成个绿化地带咁样咧，哇，占地好似你当一个迷你维园咁样噶啦，唔系我喺青衣附近都有个，佢区都有噶、 哦。啊，你知唔知彭仔佢咧即系乘车，佢一个大嘅即系七人车啦，但系佢嘅七人车咧占咗四分三咧，除咗 就系你坐咗喺度嘅，就系李桂花。连坐咗喺度嘅， 四分三都系佢一啲回收嘢。 系啊，因为我成日受委托要去回收咧，我又懒啦，成日都唔记得啦。 跟住要攞去攞去啲回收站嘅。 系 啊 系啊，好过瘾嘅，嗰个地方几靓噶，真系。 佢咧即系佢系做得做更加足嘅，佢就唔系去嗰啲楼下蓝废纸、黄铝罐、啡胶樽嗰啲就算啦。 我哋背得好好啊。 系啊，因为从小背啊嘛。咁咧跟住佢咧就咧去啲回收中心啦，里面咧成大分类噶，就连一个胶袋可能一个胶樽咧，佢系七啊定系一咧，咁你都要分嘅。 冇七噶，得你噶啫。 有七噶，不过分唔分啫嘛。 仲讲喎， 咁点啊？ 冇噶、 啊， 有啊，一二。 我肯定冇个七字呢个 number 噶。 咪咁个七就系唔使去回收咯，可以去。 边有七噶？ 梗系有啦，啊，岂有此理、啊？ 我冇见过有个七字呢个 number 喺个回收箱度，得六号啊。 熟真熟假， 系啊，一号啊嗰啲嘅咋。 二号、五号都有咯。 系啊，嗱， 反而我想了解翻就咁啊，阿曾志豪，你 系冇错， 带你细佬去咗边啊？青衣嗰边啊？ 系啦，我发觉咧，所有嘢咧都系事与愿违啦，就现实就系总是残酷嘅想象。只有美好嘅啫， 一心谂住带佢。 咁咧，我哋呢啲咧就谂住好似人哋书本上面讲嗰啲咧，啊呢一对有为嘅父母带住一对仔女去认识环保嘅过程， 几无为咧？ 系啦，唔系等佢哋了解一下大自然嘅珍贵啦，同埋咧认识呢一个保育嘅重要，即系一定系咁噶。我哋睇嗰啲电影啊书一定系咁噶嘛。点知当我带两个僆仔去嘅时候，我得到嘅遗产啊宝藏啊，绝对唔系呢一个所谓环保嘅遗产，而系得到咩咧就系、是。得到 诶，唔好走啊，唔好走啊！喂喂，唔系呢个，唔系呢个啊，咁样 惨次嘅回忆。 哦， 由于嗰笪地方咧，即系其实好古怪噶，佢又冇乜特别即系烂木啦，但系咧可能咧佢啲嘢比较原始咧，即系可能佢铺好啲，佢铺好多木头喺度咧，即系想尽量话俾你听啊，我哋尽量保持原本风味啦，咁样。 棘到脚啊？ 唔系棘到脚，真系惨次。咁咧嗱，其实惨次其实好小事嘅，佢走埋同我话，唔系我大仔，佢话喂阿爸，我惨次咁样，跟住我见到嗱系咪衰咧，周围摸啦。我掹啦，哦，好衰唔衰？ 断咗， 有一半喺里边。 哦， 好啦，咁我净系问个好简单问题啫。嗱，我哋呢度 咁样， 一定痛啦，有半条喺里边啊嘛。好啦，呢度有一个系妈嚟嘅，呢个都几廿年嘅人生经验啦。 哎呀， 请问应该点治疗啊？呢个时候 啜佢出嚟啊？ 嗱，你话啜 唔到 嘅，系啦，点治疗啊？应该 咁我谂咧，应该系咧，如果你睇有冇工具啦，如果有工具嘅，梗系用工具啦。 系啦，咩工具？ 例如指甲钳， 指甲钳跟住咧， 例如一支针啦。 系啦，点用啊？点啊用啊？ 唔系佢啲针系喺挑佢啲皮，跟住 冇错， 摊开佢咯。 冇错，系要挑佢啲皮。 即系啊，冇办法噶啦。 挑佢啲皮，使唔使痛啊？ 啲皮就唔痛嘅应该。 但系如果你挑唔到嘅话， 系啦，手势唔好嘅， 系啦， 会夹皮咯， 系啦，你可能就会刮，同埋你划过皮啊嘛。点解 会有针嘅？ 哦，嗱，咁嗰度有人管理噶嘛。 哦， 咁我咧见到佢嗰度咧有半截入咗去咧，我心谂，呢铺都冇办法啦。我剑侠当年传授我先学神针咧，都要用一次啦。 系， 即系就撩佢出嚟啦。我就阿仔冇嘢嘅，入去同管理员叔叔讲借个药箱啦，咁样。 哦 ，OK。 系啦，咁啊借个药箱啦。佢一心谂住咧都系搽酒精贴胶布，僆仔一定系咁噶嘛。 点知？ 点知因为真系入咗半截落去啊，黑色嘅，你见住咧，直情中毒咁样咧。 系。 跟住我就已经开始睇到问个管理员，我话啊，你话会唔会有针咧？那个阿叔都系同我哋一样人生智慧，要攞针挑出嚟啦，咁样。呢个时候个仔咧，佢开始有啲联想到。 即系叫针挑出嚟， 即系要打针啦，即系吉入去 个 颈 度。JUMP jump 系啦，系啊，佢又冇咁醒目啊，真系。佢开始有啲发觉唔对路咯。本来咧捉实我只手嘅，慢慢开始松开，保持一个咧进可攻退可守嘅距离。 爸爸唔痛啊，冇嘢噶。 系啦，随时想走路啦。跟住终于俾我揾到一支针，佢系嗰啲即系扣针嗰啲咁嘅，有啲针咧，咁咪露消毒佢咯。系啦，咁你就攞啲酒精出嚟啦。酒精咧，原来僆仔好惊噶，因为揦伤口痛啊嘛。 系啊， 佢见到我攞个酒精棉花球出嚟咧， 做手术咁大件 事。系啦， 佢可能都未知做手术，但系点解要咁劳师动众啫？会 佢直情已经退到出禁区外啦，咁样。 哎 呀，然后咧我就攞，好似人哋嗰啲变态佬咁样咧，攞几个棉花球咧，系咁抹嗰支针咧， 系啊， 抹到嘈嘈声咁，然后话过嚟，跟住我话佢话做咩？我依家攞支针你要挑，哇！大件事， 喊啦即刻， 喊到咧汤猪咁样啦。 佢都未知法点样挑法就喊啦。 喂，但系嗰支针你见到都惊嘅， 咪惊咯， 即系正常嘅，得个几岁仔你见到一支咁尖嘅针喎。 唔系啊，唔系 系咁系咪拧头啊？ 系啦，喺度喊啦。 但个情绪咁高涨嘅时候，好难整噶噃。 系啦，好高涨啦。咁结果咧，首先我第一 round 我就梗系输咗啦。阿妈入嚟，咁啊老婆咧谂住用佢嘅温柔再加埋威严咧，能够搞掂佢啦。 哥哥啊，系啊，你勇敢噶，你勇敢嘅小狮子，你 Spiderman 嚟噶，佢成日扮 Spiderman， 结果扮蜘蛛侠噶嘛。 结果我出边咧斗流离浪荡咗十分钟，同细仔都仲系冇动静，我望住好耐挑咁耐噶，原来仲进行紧第十八轮嘅中英谈判。 哎呀， 仲喺度，哇， 签得未啫？ 签得未系啦，签得未咧？嗰啲管理，嗰啲管理员啊，嗰啲全部喺度咧望住，好似为等放冷菜，话你搞掂未啊？咁样，哇，劲唔好意思，跟住咧。然后下半场咧，唯有咧夹住佢啦，因为咧呢个真系一贯嘅作风啊。当你个道理讲尽晒啦， 系 你都冇理由无休止噶， 软硬兼施系嘛，都未记得搞掂嘅时候。 咁啊，唯有出绝招啦，关过关啦。嗱，开部手机，呢个就系古代刮骨疗毒咧，就捉棋，我哋就俾佢睇住手机，同周星驰嗰个攞子弹大法差唔多嘅啫。跟住夹手啦。跟住就終於撩啦，哇！原來嗰撩都好有技巧嘅。我咧一挑出嚟咧，先挑咗半支出嚟，即半支嘅再半支，點知仲有一截仔，因為佢可能斷咗啦，嗰條木屑咧深入咗喺裏邊，咁冇辦法啦，佢已經痛啦，咁我唯有撩啦，真係一撩一定係劃破皮肉咧，一定有少少嘅咁樣。系啦，哇！阿彭仔已经演绎得好内敛啦， 好惊好痛啊！ 哇，爆喊啦，跟住喊到直情嗰啲口罩都飞埋出嚟咁就系啦。哇，然后咧，我真系觉得同汤猪冇分别，夹住佢。哇，然后佢不停喺度大叫，然后咧，你呢个时候咧，你就会讲尽咧世界上所有咧美好嘅承诺咧，包括依家买糖俾你食，哇，依家买玩具俾你睇两个电视， 买架车嚟噶。 系啦，哇，即系 赞佢，你好勇敢啊，哥哥。 有咩都讲晒啦，但系因为真系我都见到，哇，真系越挑越大，真系冇办法啦，哇，喐到咧。跟住咧，然后你焗住咧有啲血出嚟啊嘛，咁你又要攞啲酒精咧再抹一抹咧睇清楚， 当然啦， 咁究竟嗰啲系血啦，定系嗰啲黑色嘅木屑咧？你知唔知搞到咧？我唔讲佢啊，我净系同我老婆好似焗咗两次桑拿咁样， 哇，成身汗啊！ 哇，真系热到我癫咗，佢系咁扭啦，你又紧张啦，跟住你又 feel 到咧隔篱个管理员喺后边话得未啊，搞咁耐， 即系好多人压力嘅，其实系啊，我明白哇，你个情况。 然后就终于咧即系。撩晒出嚟，然后终于俾佢黐咗块胶布，佢终于静咗落嚟啦。 系啊，哇，终于搞掂啦嘛，因为佢未试过经历呢啲啊。 人生第一次系咪啊？ 我都觉得系咪啊？ 阿哥哥， 系咪？ 你觉得呢个系咪应该完美结局啊？ 仲未系啊？ 未完噶， 你黐好噶咯。 呢个完美嘅结局系咩 ？OK， 告你啊！ 等先，唔系，佢仲有个细仔噶嘛？咁喺呢阵子，两公婆夹住个哥哥嘅时候，个细仔做紧啲咩咧？咁样系咪啊？ 当我哋黐好晒胶布啦，同个阿管理员咧 say 晒 sorry， 讲晒 thank you， 哇！真系唔好意思，我打交晒你成半日啦，真系搞成个钟咁就。 终于咧， 夹晒两只僆仔咧，出埋个园区啦，上埋车啦。然后喺呢个时候，安置好大嘅，插好安全带，细嘅突然间话：爸爸痛， 十只手指 痛乜嘢啊？跟住佢攞只手指出嚟。我话唔系啊嘛，你唔好话俾我听，你又惨次，跟住一望佢手指头，果然 真系啊， 哎呀， 又惨咗一条，连尾都唔见咗啊， 哎、 直情成支入咗去，跟住我同我老婆望住， 又你。 可唔可以唔好再入去、啊？ 一不离二，二不离三啊！ 我话唔入去，咁点啊？唔通而家翻屋企啊？唔使 翻屋企咯，因为阿仔佢都冇喊， 唔得啊！你都要完成咗佢噶， 点处理啊？ 咪唯有再入多去同管理员讲，唔好意思啊！ 阿先生，你有几个仔女啊？ 不如咁啦，你俾10蚊买咗嗰啲叫用品，系佢用品佢啦，好唔好啊？ 哇！所以呢个真系我琴日领悟到嘅人生道理，有咩比惨次更惨咧？ 咁我想问， 就系惨两次，我要了两次一模一样嘅痛苦，唔使再重复啦，已经。祝愿所有小朋友，你出去玩嘅时候，你要小心，而所有父母都要学识先好神针啊！真系少用手套嚟玩，玩唔到噶啦。唔知道你哋有冇处理惨次嘅经验，可以比我更加文明、比较先进啲嘅啦吓。 在我年少的时候，身边的人说不可以流泪。在我成熟了以后，对镜子说我不可以后悔。在一个范围不停地徘徊。心在生命线上不断的轮回，人在日日夜夜撑着面具睡，我心里憔悴。你流泪的时候，却忘了眼睛怎样去流泪。明明后悔的时候，却 却忘了心里怎样去后悔。无形的压力压得我好累，开始觉得呼吸有一点难为，开始慢慢卸下防卫，慢慢后悔，慢慢流泪。强的人也有权利去疲惫，微笑背后若只是心碎，做人何必定得那么狼狈。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尝尝阔别已久眼泪的滋味，就算下雨也是一种美，不如好好把握这个机会痛哭一回。 跳针不过好笑嘅，即系咧，当大哥喺度跳紧好喊嘅时候咧，细哥就过嚟安慰佢啦，攞啲棉花系咁样抹佢嘅手臂啦，即系好体贴嘅。但系到细仔俾人跳针嘅时候咧， 哥就走咗啦。 大哥好冷静喺隔篱话唔痛噶， 唔系啊嘛。 我心谂你头先你喊到咁，一嚟晒毛啊，靓仔啊！ 佢噶啦， 系啊， 一早就天嘅， 系啊，咁因为其实 突然之间冷静啦， 系啊， 讲笑系嘛， 系啊，真系好笑真系，系啊，呢啲似唔似我哋做嘢都系咁样咧？你啱啱做完 经历过 啦，即系似啲 O C food 啊，即 系 可能咧你已经经历过咧，嗰啲新人咧可能就话好辛苦啊，跟住隔篱就冇嘢嘅，闹两句啫嘛，咪咯，鹏仔好人嚟噶咁样，冇嘢嘅， 好啦，有型啊， 头先嗰个惨刺事件咧。就纯粹我自己个人经历啦，咁但系咧，其实过去呢个礼拜六日咧，对好多家长嚟讲咧，佢哋一个集体经历噶，就系呢个小一入学派位咧，叫做啊嗰、那个叫咩啊，即系第三关啊，统一嘅叫做、 即系中央派位， 中央派位嘅填表 交表 日， 交表 啊，即系话你第一 round、第二 round 嗰啲扣门啊、自行分配嗰啲咧都冇咗啦，咁而家咧就去到第三 round 啦，咁如果你都系冇人收咧，你就去大抽奖啦，咁咧我都经历埋呢一 round 啦，咁我发觉咧，即系啊桂花田已经好似搞六合彩咁样咧，忘记咗啦。 我唔会啊，点会忘记啊？ 有冇进步到啊？ 历历在目啊！ 我想话，可能系自己心态进步咗啫。咁咧，嗰度成卅个窿噶嘛，要填。 系啊。 咁咧真系好难嘅。我想话，我唔知道我哋诶，心机 需要填晒，我觉得 要噶。 唔系老师咧就建议大家填晒嘅，因为咧你真系咧， 你填晒真系分分钟一啲你唔知嗰啲，你都填咗落去。 冇错啦，呢个就系个难题喺呢度啦。 因为咧，你就算唔填，佢都会咧，即系你派唔到嗰啲学位。求其呃个窿俾你 嘅，其实我哋切身处地，即系可能彭仔你话喂，我冇细路，嗱，我只要用呢个比喻咧，我发觉咧真系好痛苦嘅。当你而家去见工，搵工啦，应该当搵工啦。你可能咧，你已经搵到头三个你比较合心水嘅公司嗰个岗位咧，系咪嗰个公司？佢可能你话喂，我唔系去长江都黄河噶啦，唔系黄河都城门水塘噶啦，起码三条河都想做啦，填就填晒啦。 跟住如果佢要求你，不如你填多27个。 系啊， 你觉得你会唔会可以咧？ 小溪啊， 系啊， 咁多条大运河啊， 系啦、啊，你会唔会你都填多27间公司名出嚟咧？ 即系你批你都要填一个系咪？ 系啦、啊，仲要你个区、啊，你譬如你认识自己个区有几多间公司咧、 啊？ 你要填晒27间，填差唔多你自己个区。 系、啊，总之你个范围， 你个范围啦， 因为有啲跨区嘅都入咗去你嗰、那个叫做小 一 派位。 喂，你30间、啊，你一定会填跨区啦，系咪啊？ 佢唔跨得好。多佢投嗰 part 就得、 啊， 即系总之你、哦、总之你要拣30个学校名，我就真系发觉咧，同一个打工仔咧，要你同一时间咧写30间你想去应征嘅公司，系、嗯、冇分别噶， 都系困难嘅， 都系困难。我都唔知点写，我谂我应该写到头十个咧，跟、住我同我老婆， 写弃户系嘛？ 喂，其实嗰啲唔识噶咯，已经 系啊， 同埋去到第十位咁应该点填啊？但系咧冇办法，嗰啲升学专家全部都话。嗱，你唔填就自己蚀底啦。一、 嗯、 阵你唔填咧，佢唔知派到最咩。 会有升学专家呢四个字？ 有呢啲嘢， 有噶而家。 你去一向都有嘅，但我意思话你去听啊。 唔系啊，你上网一搵小一派位，佢、 哦、 咪已经有嗰啲系啊，升学专家、 哦、 即系阿 Tony 啊、Peter 啊，全部出晒嚟噶啦。佢又话俾你听噶。咁总之最后填填填。 你听讲咗。 系啊，我都发觉咧，去到填到最尾嗰十几个咧、 哦， 真 系 好困难。 系啊，乱咁嚟唔系啊，唔使困难啊，即系乱咁嚟啊，是但啦。总之有 number 喺里边就得啦，最紧要唔好填错。 错啫，系啊，真系 系最紧要投嗰一至十个嗰个唔好填错就得啦。 跟住我原来谂紧啊，将个信封封咗去，然后再交表嘅嗰一刻，阿仔啊，你嘅命运仔阿爸同阿妈手上 系啊， 我唔好意思话俾你听，最尾嗰十格我系乱填嘅。 佢是好是坏，将来系点就系、是、靠呢一铺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将蓝田丽港城第五座同第七座列为受限区域的强制检测行动，今朝早七点半完成。政府话，截至今日凌晨两点，有大约460名居民接受检测，冇发现新确诊个案。政府正在受限区域内采取执法行动，确认所有人已经接受强制检测。政府会另行公布正式撤销相关宣告的时间。另外，政府在受限区域内派员到访大约394户，扣除住户被撤离的五座医室单位，大约60户在过程中没人应门。当局又说，昨晚有一名政府工作人员在受限区域内执行工作期间被一名受检人士袭击受伤，政府谴责暴力行为，呼吁受检人士合作。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被控欺诈和香港国安法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律政司不服高等法院批准他保释，向终审法院提出上诉，中院去年大除夕批出上诉许可，并颁令黎智英再度还押。中院今日正式就保释案聆讯，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常任法官李仪、霍绍刚、非常任法官陈少海和司徒敬获委任为国安法指定法官审理本案，海外法官就不在名单。去年12月，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在高等法院批准黎智英保释，条件包括不得离开住所、交出1000万元保释金等。终审法院认为，香港国安法第42条关于保释的条文有可争辩之处，又说如果容许黎智英继续保释，等同认同高院法官的决定，最终批出上诉许可，黎智英即时还押。政府正是就設立電話智能卡實名登記制度諮詢公眾，資訊科技界選委黃浩華認為諮詢期短，不足以釐清業界的擔憂，又強調匿名權屬於人權的一部分，匿名不一定代表有犯法意圖。黃浩華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物联网和软件开发者需要不同型号手机测试软件，他担心实名制会阻碍业界发展。他又质疑当局会不会以国家安全为理由监听实名制电话卡的拥有人。 民建联立法会议员葛佩凡在同一个节目说，支持电话卡实名制，认为有助防止电话行骗等的罪案。他又说，外国不少地方已经采取电话卡实名制，如果香港不实行，会成为跨境罪案的漏洞。他相信新法例不会影响资讯界的研发工作。南韩过去一日新增30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连续两日低过400宗，累计确诊病例78508宗，再多5名确诊患者不治，至今1425人死亡。新增病例中，社区感染有285宗，首都圈占超过200宗。韩联社报道，大型综合医院、疗养设施、亲友聚会和体育设施、办公大楼等地的疫情零星散发，政府决定延长现行保持社交距离措施和五人聚集禁令，直至今个月14号春节小长假结束。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被指控煽动叛乱，弹劾聆讯下星期在国会参议院展开。特朗普委任两名新的律师领导辩护工作，两人分别是刑事辩护律师和前检察官。两人透过特朗普顾问发表声明，说很荣幸接受这份工作。特朗普团队上星期六透露，几名原本代表特朗普的律师不再参与辩护工作。有报道说，有5人因为辩护策略和法律分歧离开，其中2名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律师原本领导辩护工作。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温暖，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明日日间温暖，星期三风势较大同稍凉。今个星期后期大致天晴。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39点，升249点，总成交金额7,02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77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15点，升9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707.5，升26蚊；美团375蚊，升19.2；阿里巴巴245.6，跌1.2。绿叶制药5.9，升2.01元；小米集团29.3，升1毫；保利协鑫能源2.31元，跌9仙；比亚迪股份241蚊，升3蚊；斯摩尔国际73.8，跌2.95元；中国移动48.35，升1.05元；港交所493蚊，跌4.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4.73，瑞士法郎0.892，加元1.279，人民币6.461，英镑对美元1.373，欧元对美元1.213，澳元对美元0.764，新西兰元对美元0.719。日经平均指数报27,905点，升241点。港金现价报17,14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7.21美元，卖出1,858.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去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段车多，龙尾蝴蝶谷道；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在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仲是慢车。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去尖沙咀、将军澳宝顺路灵实医院方向维景湾畔和天水围天池路方向流浮山。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开心嘅事唔好俾佢停，日语继续三十一抢知识。 港台电视三十一日常八点半有抢游戏。今次好事成双， 每晚增至两场问答对决，答啱问题就有奖， 胜出嘅会晋级台主争夺战， 而当晚台主可以继续挑战成为每周三十一大人。 记住星期一至五晚港台电视三十一 日常八点半，三十一奖知识，陪你笑住过埋农历新年。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以前咧有嗰啲咩三仔主义、四仔主义咧，即系话如果你要要出嫁或者娶老婆嘅时候咧，屋企一定会有一样家当嘅。其中一个咧，除咗咩电视机仔啊，或者咩洗衣机仔之外咧，仲有一个咧就系雪柜啊。雪柜咧就系以前即系其中一种咧叫做三大件啊。如果大陆嘅俗语咧，就必须要有嘅家具嚟噶。咁啊真的，当日咧就曾经用一个雪柜嘅大细啊，靓唔靓仔咧，就判断咧你家境富唔富有。呢、這个标准咧，如果嚟到今时今日嘅香港咧，某程度啊，都仲系啱用嘅。点解咧？可能你话啲雪柜而家都即系平咗好多啦。你买得起雪柜唔代表你有钱嘅，但系咁，你买唔买得起好大嘅雪柜啊？我每次咧睇我 friend 阿柠檬啊，即系柠檬咧，佢嗰啲煮食片咧，哇！你知啦，佢哋呢啲厨神嗰个雪柜咧，直情系好似我哋屋企嘅衣柜咁样噶嘛。即系你几时有见过人哋个雪柜好似衣柜咁啊？一打开咧，好似五六层咁样咧，打横计五六层，唔系上下五六层。咁你又知道你买得起呢啲雪柜，你屋企都应该要有咁大个地方先得啦吓。不过今日有个新闻咧，佢就话俾你听，喂，原来咧雪柜咧唔一定要大到咧，好似人哋嗰啲厨神咁样咧。如果你收纳得宜、整理有道嘅话咧，你一样可以咧造成一个咧超强大嘅收纳容量。呢、这、一个就系有关魔法雪柜啦，系呢、这个报纸希嘅标题，我都几中意。佢就咁讲嘅，佢话咧即系有一个台湾嘅 KOL 咧，佢就话啦，喂，自己嫲嫲咧屋企有一个魔法雪柜啊，点解咧？佢话雪柜上下层咧完全堆满晒食物，佢话咧嗰种满嘅程度咧系连个雪柜门都闩唔到嘅。咁佢哋要点做啊？冇黐胶纸咯。佢直情要黐胶纸咧嚟封住个雪柜门，咁你可想而知呢个种胀爆嘅程度咧，即系呢个雪柜系咪可以形容佢好丰满咧吓？而最厉害嘅地方系咩咧？嗱，我睇过图片噶啦，真系满到咧，你觉得系每一格里边咧都有超过呢100个胶袋嘅，因为啲胶袋里边全部塞满晒啲鲜肉啦咁样。咁佢最厉害咧就系咧呢个嫲嫲咧，好似人哋中药铺嗰啲白纸柜咁样，唔该，我想要两条人参，人参佢眼都唔使望。往后一撩就有两条俾你，当心当归。 佢话咧呢个雪柜咧亦都系咁样啊。佢话佢嫲嫲咧每一次都系可以咧随心所欲咧，你要乜佢都可以即刻攞到俾你。不过应该重点就系、是。净系得佢阿嫲先知咯，其他人咧就冇办法可以喺呢个雪柜里边咧就攞到嘢噶啦。如果你想形容佢个雪柜嗰个收纳情况咧，你可以咁讲嘅，佢系一个摆得好整齐嘅垃圾缸，系摆得好整齐嘅垃圾缸。咁你大概就可以想象到究竟点解嗱。但系咧呢条片咧，亦都令人哋咧有一个好大嘅发现、就是，就系哇犀利，佢个雪柜里边咧系冇胶盒噶。原来呢一个咧就系、是。你的雪柜可不可以有超大收藏容量的秘诀来的。所以我今天找了一条片是专门帮助大家包括我自己在内。如果你不是拥有一个好像衣柜那么大的雪柜，你怎样可以瞬间增强你的雪柜那个收藏的空间呢？秘诀就是等等，不要用任何胶盒或者铁盒，不要那些硬框框四四方方的东西，因为他们那些虚位，他们那些厚度压晒你的雪柜空间。那你应该怎么做呢？全部将它摆落去保鲜袋里面。但有秘诀的，我呢这里有条片呢就叫做 Deborah， 一个 Deborah Zhang。咁咧，佢就有啲生活嘅频道啦。咁咧，佢呢次个标题就话咧，日本妈妈超强收纳技巧之如何减少冰箱使用时间，冷冻肉类收纳大公开。嗱，即系以我呢啲住家男人咧，我就觉得咧好神奇啊！原来咧，佢教大家咧，你喺超市买翻嚟咧，所有应该冰鲜嘅嗰啲肉类咧，你全部拆晒出嚟，唔要佢个盒，亦都唔好挤落纸胶盒度。佢话咧，你就要摆落你嘅保鲜袋，但系之前咧有啲嘢要做嘅。嗱，呢个咧即系我突然间一阵间等阿主妇田咧同我哋介绍一下。佢话咧，你就要摆啲胡椒粉啊，或者一啲腌料咧，譬如话有啲唔同嘅肉咧，佢话你就摆定落去腌定佢先。咁然后咧，你就再将佢咧摆落去雪柜里边。佢话咧咁样就可以咧，即系冷冻直接储存起嚟噶啦，咁样。甚至乎咧，佢买嗰啲碎肉啊，即系嗰啲咩免治牛肉嗰啲咧，佢话都系拎出嚟，然后咧就全部咧就将佢咧摆翻落嗰个保鲜袋里边咧，然后就慢慢用。最好嘅地方系咩咧？佢话你咁样可以分开四小袋咧，用边袋就解冻边一袋咧。佢话咁样嘅方法咧，又悭位啦，又保存得耐啦。喂，各位妈妈，即系我呢啲啊大乡里，唔知道你屋企系咪都用紧呢种方法？如果已经有嘅话咧，不妨交换下意见，我就会将呢条片摆上嚟。摆几个雪人俾佢，我觉得佢真系太好用啦。唔知道呢位程振鹏佢屋企个雪柜有几大呢？你有冇好好整理过自己屋企呢一个白纸柜呢？需唔需要使用我嘅教学方法咧？定系你系成个衣柜咁多嘅空间呢？程振鹏。 啊，几好喎、啊！曾志豪，你介绍呢一个 channel 吓、啊，因为咧都真系啊，就嚟过年啊嘛，其实已经咧开始咧。包括彭仔在內咧，就開始趁住呢個週末週日咧，要執屋啊！咁清理雪櫃都係其中一個好重點嘅。咁你話有啲嘢咧，即係唔知點放好啊？原來用呢一個嘅嗰啲保鮮袋係嘛，都可以好好利用一下。咁我都好中意執整齊嗰啲雪櫃啊，啲櫃門裏邊嘅東西咁嘅。咁遲啲再請教一下，即係仲有咩好方法嚇、啊？不過咧，今朝早咧，彭仔就想同大家咧出去户外活动一下，去边鼠活动呢？呢、這个活动呢我都近期呢係多做咗嘅，以前细个就常做，就係、是、踩单车。因为呢就屋企人呢整咗部呢折叠式单车俾我啦，咁我呢又唔好嘥啦，原来附近屋企呢都有一个呢好劲嘅单车径喎、哦、哇，即係踩完呢先知道原来呢啲地方咁，同埋呢市民都几鍾意踩单车。不过喺踩单车嘅过程入面呢，彭姐就发现呢原来都几多人呢就开始用一啲呢係电动嘅，譬如滑板车啊、单车啊，或者嗰啲咧，嗰啲叫咩飛輪啊，嗰啲嚇，一個單輪嗰啲飛咧嚇，嗰啲唔記得咗叫咩添？ 陀飛輪啊！ 風火輪係咪啊？ 陀飛輪啊！ 陀飛輪、風火輪類似嗰啲咁啦嚇。咁、就住呢一啲情況咧，其實好多人咧都會話咧，其實佢冇牌㗎，咁樣喺個單車徑或者行人路度出現咧，可以拉得㗎。咁呢個確係、哦，因為睇到今日咧都有報章咧就講到呢一單嘅新聞啊，就係咧政府咧都真係眼見啲咁嘅情況啦嚇，咁所以咧就計劃就幫呢啲嘅電動滑板車啊、單車等等咧就鬆綁，鬆咩綁咧就喺法律。 例上面啦。咁运输署呢更加呢寻日就去到呢喂彭仔个皇宫附近嗰度嗰个单车径呢嗰度测以测安全喎、哦、测试一下咁样喎咁、啊、都唔嚟拜后声啊。好啦咁呢就讲原来呢寻日呢喺呢一个嘅将军澳海滨公园一段嘅单车径呢咁运输署呢就仲约咗一啲嘅市民呢预先做咗登记咁就准许佢哋呢就利用呢啲嘅电动单车啦或者係板车啦嚟到系测试一下喺呢个单车径上面行驶咧，嗰、那个嘅可行性啊，同埋会唔会有啲咩嘅要注意咧？做一个研究咁嘅，咁啊，似乎咧就啲朋友咧都几多去乐于做嘅帮手啦。咁但系亦都有咧啲街坊咧都表示咧就有啲系觉得好嘅。如果你系规管翻呢一啲嘅。电动嘅自行车啦，咁啊，但系亦都有人担心咧，就算你规管咧，由于佢嗰个速度咧，其实都几快嘅，咁所以担心咧喺呢一个嘅使用嘅时候咧，喺单车径上面啲小朋友咧会避唔开，避唔切位吓亲咧，咁就会容易发生意外啦。咁好啦，咁啊，如果系大家担心嘅话，了解更多啦，希望可以点样了解咧？睇片咧，彭姐咧揾到有两个 channel 咧，就可以咁样嘅。第一个 channel 咧，主要就睇下究竟啲电动单车啊，佢嗰个构造系点样嘅先，个原理系点咧？咁啊，呢一个咧可以睇嚟自台湾嘅有一个叫单车仓库呢个 channel 入边咧，就有一条短片咧，就变速电动折叠车咁样，咁咧入边就可以示范俾大家知道，究竟一架电动单车啊，即系除咗踩之外，可以唔使踩，放个脚喺个脚踏嗰度咧，其实佢自己会行嘅。咁啊，主要都系有个电池啦，电池啊放喺边啊，同埋点样可以控制啊，就喺个车头。嗰度咧装咗个控制仪，咁个版面嗰度咧就可以控制噶电动单车啦等等。好啦，咁另一个 channel 咧就睇下究竟电动单车喺香港咧危唔危险啊？大家应用嘅时候可以睇下呢一个 channel 就叫 RFA 自由亚洲粤语，咁佢入边有条片咧叫做咧电动单车热潮蔓延香港咁样嘅，咁啊里边咧就讲翻咧其实两年前嘅呢一条片啦，已经讲话当其时嘅东涌咧。可以話係電動單車嘅重災區，咁就話行人路啊、泊車位咧，好容易都會見到有電動單車，車速又快，咁啊驚有危險。咁啊喺短片入面都確係咧有問過一啲嘅使用者，驚唔驚㗎，危唔危險㗎，警察有冇話干涉啊咁？咁啊都有一啲意見俾翻。咁啊睇嚟真係嚇、都幾快㗎喎，會唔會真係就算第時容許法例容許佢哋行嘅時候，都要譬如好似揸車？咁有时速限制，会唔会系咁咧？啊，咁呢个大家要俾啲意见啦。呢条片咧，咁我彭仔都会俾五个单手托腮个思考 emoji， 大家一齐谂谂点样去落实执行啦。我哋瞬间看 channel 咧，就我啊未试过同阿桂花田一齐去踩单车咁样嘅，好似吓唔知会唔会浪漫得仔，都系唔好踩单车啊！我哋啊。 我哋系可以做一齐呢啲活动啊，不过约埋其他同事一齐去玩咧就更加好啦，系咪？ 乜嘢？你甜蜜蜜踩单车嗰啲咧，男仔喺前面，个女仔好温柔咁环抱佢条腰啦。 但 系 问题冇咁细架车啊嘛。 系啦，但系如果桂花田坐喺后边一环抱咧， 应该系个头夹起咗噶啦，个单车。 问题我惊你上唔到个大单车啊！自从咧换咗个新枕头之后咧，啊换咗都几个月啦，即系以为合适自己啦，啊但系发现咧肩颈位置越嚟越唔得掂啊！我好少会咁样嘅嗱，最得意就系咧当侧瞓嘅时候咧冇问题，但系咧当仰睡嘅时候咧，唔知点解一定会发梦，我睇下发长梦啊定系发短梦，大多数都系我好奇怪，我真系唔知点解嘅，啊唔知大家有冇试过咁样啦吓，我今日咧今晚都会试下将个枕头转下嗰啲即系个位置啊，即系可能系高低嘅问题啊，咁睇啱唔啱先啊。嗱，睡眠质素咧真系好重要嘅，但系要有好嘅睡眠质素，要配合好多嘢咧，先可以达到呢个要求啊。第一嗱就系、是、你个房间嗰个光线要黑啦，要暗啦。咁第二就系嗰个室温嘅温度啊，要暖啊。 唔要动啦。第三就系咧，你个床褥嘅软硬啦，系要啱自己啦。第四就系个枕头高低啊，好紧要嘅，每样咧都可以好讲究嘅。啊，专家话咧，枕头太高咧，咁你个上背部嘅肌肉咧就会被拉咗上去，就会拉扯住，造成咧肩背肌肉啊颈紧啊，下意识咧你就会想瞓低啲嚟就下啦，咁你个头就瞓到啊，但系嗰条颈就凌空咗啦，起身你条颈就一定会有颈紧酸痛噶啦。咁至于枕头太低咧，会点啊？会令到你嘅气管啦，同埋你嘅食道咧，都会唔顺啊，系啦，引致你个呼吸咧有啲困难咧嘅感觉啦。咁点啊？有呢个咁嘅感觉嘅时候，你就会转身转来转去啦。哎呀，因为你呼吸感觉到唔畅顺啦，你咪转来转去，即系瞓得唔好啦，系咪？调气唔顺啊嘛。同埋咧，如果呼吸唔顺嘅话咧，就会用口唞气咯。咁用口唞气又会出现啲咩啊？系啊，出现你成滩口水喺个枕头度咯，系啊，就会出现瞓觉流口水嘅情况啦。咁啊，而枕头咧矮过你个头咧，咁啊向后昂啦，系咪？即系你个头会向后昂，又矮啊嘛。咁咧，你条颈亦都会咧缺乏呢个支撑啊，因为聚晒喺后边啊嘛。咁所以咧，不论你个枕头太高，又或者太矮咧，一样会令到你嗰个肩颈搏痛嘅。今日想分享咧，身体智慧啊！脊椎健康教育的 channel 啊，题目就是咧，从脊椎角度咧教你如何挑选枕头。咁咧就见到有个男士咧，佢就会咧就亲自示范啦，同讲解啦，枕头高枕头矮咧，即系点样为之高，点样为之矮啦。咁啊，侧睡又点，或者仰睡又点嘅姿势咧，会讲解得好清楚嘅，就话点解会引致到你个肩颈痛。咁啊，仲睇到有个留言。我跟咗咧老师嘅做法咧，腰酸背痛神奇的不见了，多谢你啊！咁样，哇，咦，真系咁好嘅时候，我觉得大家不妨睇下。咁啊，如果有呢个肩颈痛嘅问题咧，咁大家都要留意一下，究竟系成日都系讲紧话啊，你个坐姿问题，一定系真系你晚晚用咗成唔好话八个钟头瞓觉啦，六个钟头都系枕住一个唔啱你用嘅枕头嘅时候，都系一件事啊！希望大家咧，即系揾翻一个啱你嘅枕头，咁就好啦。我会俾翻三个瞓觉嘅 emoji， 希望大家可以瞓得好啲。 Daydreamer sitting on the sea, soaking up the sun. He is a real lover of making up the past and feeling up his girl like he's never felt a figure before.Joe Draper looks good when he walks, is the subject of their talk. He would be hard to chase, but good to catch, and he could change the world with his hands behind his back. Oh, you can find him.Can tell that he'll be there for all I need.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啊 ，Crazy Lion。 早晨啊 ，Crazy Lion 同埋秀恩琪。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啊，收音机，早晨咁多位屋企嘅同学仔。 系啊，今日咧要教嗰个中文咧，同我哋最近咧见到咧有个食水果嘅新闻咧有少少关系噶。虽然嗰个水果主角唔系同一样嘢嚟嘅。 系咩啊？ 记唔记得而家我哋有个车厘子事件啊？ 车厘子 系啊，有啲人就话咧，澳洲嗰啲车厘子咧就好劣质啊，唔好食，所以咧而家就改食智利嘅车厘子。 系啊，有啊，上个星期咧，我哋爸爸妈妈讲咗咯。 系啊， 话有咩有菌咩？有病毒？ 唔系啊，有一个系有病毒啦， 喺个包装。 但 系 有一个就话咧，佢哋劣质啊，话佢哋酸啊，所以咧、我哋强国咧就唔食啦，就话要转食智利嗰啲啦咁样。咁但系咧、有香港人咧就觉得唔系，食落都仲好甜，点解你哋话劣质嘅咁样？ 啊，系咪因为佢嗰条脷已经冇咗效啊？ 我哋唔知道啊，不过咧我就谂起咧，原来我哋成语里边咧都有啲故事咧系讲咧嗰啲水果咧明明好甜噶，突然间变咗酸。 马梅子 壳。系啦。有冇听过有个成语咧，叫做南骨北子咧？又或者咧，叫做咧骨化为子咧？呢、這个骨咧，系啊，呢、這个骨咧，即系我哋成日讲橙啊，即系金骨青岭嗰个咧， 好多骨啊，嗰、那个啊， 系啊，嗰、那个嗰、那个叫做你叫系啦、骨子啦咁样，咁咧原来 都唔识写噶， 系啊，系啊，佢嗰个其实咧都唔严格嚟讲咧，就系嗰啲叫即系好大嗰啲甜金啦，嗰啲骨子咁样咧，影出嚟咁样嘅，咁咧但系另外嗰个咧，到个子字咧，原来就木字边咧一个子有个子字。系啦，呢个字咧，原来就系读个子啦。咁咧，佢嗰个果实好搞笑噶，佢咧个样咧同头先我哋讲嗰啲甜金咧差唔多噶。不过佢啲树枝咧，全部咧好似人哋焦咗头咁样咧，一支支尖出嚟咧吉手噶。 系啊， 点解会咁噶？ 系啊，所以品种咧虽然开头一样，咁、那个古仔出处咧就系、嚟自《晏子春秋》。佢话咧齐国嘅使者咧晏婴咧出使楚国。楚王咧想羞辱佢，就喺个宴会上面咧带住一个咧犯咗盗窃罪嘅人嚟，然后就话啦，佢系齐国人嚟嘅噃。佢话你哋齐国人嚟，原来咁中意偷嘢啊咁样。 系啊， 系啦，咁然后 咁样咧， 系啊，咁跟住咧呢一个晏婴咧，佢就话啦，哦，佢咧呢个骨咧喺淮南咧就系骨，但系同一棵树嚟到淮北咧就变咗子啦。所以咧，佢哋嘅味可能因为水土唔同咧，又变化。 哎呀，即系教得唔好。 系啊，佢话啦，佢喺我哋齐国咧唔偷嘢噶，点解佢嚟到楚国会偷嘢？会唔会你哋呢套水土不服，教坏人？ 哎呀，好聪明啊！ 系啊，好似嗰个果实咁样咧，嚟到呢度咧就由咁大个变咗细细嚿又酸啊咁样啊。所以原来生果咧都可以同我哋做人咧挂上关系嘅。 中黑龙江有22宗，吉林10宗，河北1宗，冇新增死亡病例，亦都冇新增疑似病例。内地累计89,564人确诊，4,636人死亡。南韩过去一日新增30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连续两日低过400宗，累计确诊病例78,508宗，再多5名确诊患者不治，至今1,425人死亡。新增病例中，社区感染有285宗，首都圈占超过200宗。韩联社报道，大型综合医院、疗养设施、亲友聚会、体育设施、办公大楼等地的疫情零星散发，政府决定延长现行保持社交距离措施和五人聚集禁令，直至今个月14日春节小长假结束。天气方面，中国东南沿岸天气普遍晴朗，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日间温暖，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听日日间温暖，星期三风势较大和稍凉，今个星期后期大致天晴。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91点，升305点，总成交金额864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76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68点，升4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713蚊，升31.5元，美团370 啱啱转咗系380蚊升24蚊，阿里巴巴245.4跌1.4，绿叶制药5.5升1.61，小米集团29.3升1毫，保利协鑫能源2.25跌1.5，比亚迪股份241蚊升3.6，斯摩尔国际73.5跌3.25，中国移动48.55升1.2，港交所496蚊跌1.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3，英镑10.645，瑞士法郎8.693，澳元5.927，加元6.068，新西兰元5.579，欧元9.404。每百日元对港元7.4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349。日经平均指数报17,905，升241，港金现价报17,170升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1.91，卖出1,862.68。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较早前荃青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一带车多。荃青交汇处即系德士古道回旋处啦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一带咧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段慢车，龙尾蝴蝶谷道；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挤塞，龙尾在启福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天水围天池路流浮山同埋车公庙路车公庙第一城。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点解要为援交少女发声？ 我哋见到好多所谓出事，即系遇到，包括佢可能冇用安全套啦，唔识用啦，或者可能个客人有一啲即系暴力，或者系有啲唔应该发生，即系偷拍嗰啲嘢发生咗，就最容易出事嘅。咁呢排就系正正就系最多啲啦，即系佢好突然间因为经济嘅困难进入咗呢个行业，而佢之前冇考虑咁多嘢。 今集嘅敏感人物请嚟清药创办人兼总干事高仪。 星期一晚香港电台第二台彭晴磨砺敏感时刻里面嘅敏感人物。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风骚江湖小说，曾志豪系悟空。 哇！啲毛咧黐到我打晒黑黐啊！ 桂花田系八戒。 哇！有乜嘢食啊？好痛啊！我 程振鹏系沙僧。 哇，系冇对白噶。 风骚江湖小说之快活西游。 大师兄啊，大师兄，我行唔喐啦，好攰啊，大师兄。 哎呀，你个八戒，你俾啲挣扎好唔好啊？知你帮手搵师傅啊，哎，掹咗份啊。 我揾到啦，我揾到啦，终于。 沙僧，你揾到啲咩先得噶？喊惊咁嘅样。 我哋要揾师傅啊嘛，师傅就喺里面啊。 唔系啊嘛， 个盒仲细过头上面个金刚圈、啊，师傅点会匿喺里面啊？ 唔系啦，大师兄，师傅真系喺里面噶，我听到咧，里面有人啊，暗暗沉沉又暗暗沉沉暗咗三个钟噶，咁沉气仲唔系师傅？ 等我娘娘介绍翻啦。盒入面暗暗沉沉的是桂花田曾志豪清真棒，他们就是范冠李师傅，暗暗沉沉风骚快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 清真棒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到嚟啦，风骚快活人啊！而家直播室有桂花田曾志豪啦 ，Home Office 有呢一个清真棒。 系啊，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69%。 系。 做咩你透大气啊？ 你见到我哋啦。 桂花田热到，黑掹掹咁，大家都见到桂花田又见到。 你啊，黑掹掹坐喺嗰个位啊，更加似啲咩嘢添啊？位咧。 又大家嚟试过你啊，真系你把口收下。 因为我身边有两条好似直巴咁嘅嘢喺度。 我拍給你看一下， 不用的啦，呀你兩個好考啲啦，真係。 咁即係我係話自己咋噃。講下少啫。喂，我有樣嘢想問一下，你兩位有冇照田雞呀、啊、試過。 照田雞。照田雞你知喺我哋廣東俗語係代表另一種活動㗎喎。 係咩呀？ 係呀。 吓、你唔知咩？ 你唔知咩叫照田雞呀、啊， 我知道有两个意思咯。 系咯，咁你问紧我哋边个意思啊？ 你 仲问我，你同桂花田有冇去照田鸡喎？真系， 你问我哋系有冇去照，定系我哋系咪嗰只田鸡？ 你大家嚟试，佢嘅意思系我哋有冇照人哋田鸡啫？系咯， 你可以系做主动嗰、那个，亦都可以系做被动嗰、那个。 咁唔系你照田鸡一定系主动噶啦。咁、我哋都话翻俾啲老广东听咧。咁照田鸡，我哋香港嘅俗语咪就系代表咧，即系你知道咧，夜晚有啲人咧就做啲咪咪摸摸嗰啲行为嘅，特别喺嗰啲荒山野岭咧。 系荒山野岭啫， 系啦，一定 系 荒山野岭嘅。 即系喺马路度噶，嗱佢又系肆无忌惮嗰啲，又唔会叫话照田鸡噶。 哦，咁系啊，因为咧仲要咁啊，因为如果传说中咧照田鸡咧话你只光光源咧打中田鸡只眼咧，佢就会 freeze 咗喺度唔喐噶啦嘛， 系啦，跟住扮死啊嘛， 好好笑喎，即系佢真系唔喐噶咯。 我唔记得咗呢个细节添。 系啊系啊， 总之就系咧，即系都有人真系咧去田园间咧里面真系照啲田鸡捉佢嚟食嘅。 你基叔系啊，你基叔当年应该有讲过噶。 系啊，我试过细佬哥嘅时候，咪攞嚿肥猪肉咧，好似钓鱼咁样喺坑渠嗰度钓田鸡。 啊，各位听众啊， 嗰啲就啊，系啦。再讲， 好啦， 今次咧真系啊，因为见到咧喺呢个新闻度咧出现咗呢三个字就是、照田鸡啦，咁即系都即刻咦照田鸡望下先，争啲我都唔记得咗，原来有一个咁样嘅老香港嘅一个说 话，系咯系咯， 因为都好旧，好旧嘅呢啲名，但系 年代嘅时候先会用噶嘛，照田鸡。 如果而家系有啲乜嘢，即系唔系因为呢三个字实在太明啦，咁但系如果唔系用嘅，即系话好旧啊呢个名，咁我哋有啲咩？新嘅说法咧， 我又唔知道啊。不过咧，就呢啲咁古老嘅做法咧，出现喺啊而家嘅香港咧，就因为 咩事啊？ 有啲朋友真系唔通气啊吓。 系咯。 嗱，有啲朋友咧就一对情侣咁样啦，就会欢喜咧，即系揸架车咁样去啲山顶啊，又是飞鹅山啊。 成日都话啲香港 最著名嘅系咪？ 香港地方 圣地啊，圣地啊，系咪？ 系啊。 咁啊，可能情到浓时又忍唔住又亲热下咁样。哦，咁有啲朋友真係唔通氣啦，就即係揾個而家唔使電筒啦，就咁走個手機都有電筒啦，係咪？ 係啊， 仲照車廂裏面嘅男， 係喎、 啊，咁就唔係照田雞，係影田雞咯。 佢淨係一班人喎、啊，仲要係 邊度啊？車廂裏面一班人啊？ 唔係啊， 哦，出邊有一班人， 出面一班人， 哦， 咁就照車裏面嗰兩個情侶。 咁佢哋做緊啲咩先？係純粹 依， 唔係佢親熱程度係純粹依偎下， 咁又冇， 定係有所動作先？ 咁應該係因為佢冇咁仔細講嘅，佢就係講事發之後啫。 唔係因為爭好遠喎，如果咧佢哋喺裏邊淨係攬攬石石咧，你咁樣照咧就你侵犯佢啦，私隱啦。但係嗰裏邊咧已經拍緊咧三仔四仔咧，呢班人就為民除害嘅咯，變咗馬上變身嘅咯。 系可能系不行为唔检点嗰啲系咪啊？ 啊系咯，即系公众地方行为不检点啊，或者咩行为猥亵啊嗰啲咁嘅嘢咧。 我喺车厢里面嘅啫， 系啊，唔得噶嘛，系咯，系咯，系咯。跟住咧，跟住点啊？跟住点啊？ 梗 系唔得啦。 跟住点啊？ 好啦，咁就系发生件乜事咯？有12个咧。行夜山啊，行夜山嘅男女咧，途经嗰个飞鹅山个树，咁就用照田鸡呢个方式咧，即系睇下，唔知系佢好奇啊，定系特登整蛊人啦、啊？ 就话睇下啲车里面有冇人喺度先， 咁系、啊、有一对情侣、啊，咁嗰对情侣梗系唔高兴啦、啊，咁样俾人照化系咪？ 系， 于是咧就两批人咧就发生挣扎，然后咧就报警添，咁啊，警方嚟到之后咧啊。嗰啲行夜山嘅朋友，佢哋都真係被拉咗去飄空啊！ 咁告咩噶？ 飄空去咩咧？ 咁佢有好多人喺度啊嘛， 除咗12個人， 係啊， 而家得兩個人嘅。 然後仲要問你哋有冇共同目的？ 系啊，佢哋一齐行山， 条船鸡咯， 系啦，系啦。咁所以咧，就嗰咁多人咧， 可唔可以话唔识噶？阿 Sir， 我两个嚟嘅啫，不过见到呢度有田鸡，咪照咯。 啊，咁啊都嗱，唔好问咁多啊。总之就票控咗啦，喺呢个禁罪令底下，嗰12名啊，即系行夜山又照人田鸡嘅朋友咧，咁就啊要票控啦。 喂，但我又唔明白，我点解当下只可以票控到佢哋咧？佢即时弹开咧，唯一点米距离咧，咁大家 冇啊！佢曾经聚集过出现啊嘛，同埋一睇就识啊嘛。 但系 仲要阿 Sir 做嘢，要你教咩而家？ 我唔系，我即系话点样防范啫。 兴高采烈啦，系以为系就系针对一单即系男女亲热事件啦，即 系 咁样嘅啫。 唔系呢， 系谂唔到原来仲有一个叫禁罪令喺度。 系啦，所以其实咧，你应该系要提醒啲人咧。你即系所谓一只手指指人，就四只手指系指住自己啊嘛。而家咧你就攞手机照住人哋，你以为人哋做咗啲咧即系不法嘅行为咧，唔好意思，你嗰度有12盏灯啊，你本身已经错咗。嗱，你一个你两个就唔同啦。你两个咧， 对二就冇问题， 冇问题啦。你两个冇问题啦。 其他嘅观众咧，其实弹开嘅，即系涉事嘅人 咧，企远啲，外围加油加油咁样，即系话我唔关事。 咁样嘅去到啲咁拍拖圣地嘅飞鹅山，揸到架车上去上边嚟到去谈情，有冇经验啊？ 即系 冇啊， 咁啊冇啊， 摇过去啊， 冇啊， 冇。 我好想试呢啲，但系冇人陪我上去。 虽然我有架车嘅之前，但我都未上过去嗰度。 同埋因为咧，嗰条路 我觉得会阻住人哋。 嗰条路咧都即系风高风高路斜噶，有啲迂回噶。我上过一次咁大把啫。 我未去过。 嗰阵时我记得好似仲系揸电单车上去噶。 系 啊，揸电单车上去。咁咧，我唯一记得咧就我落山嘅时候咧，咁你知佢斜啊嘛，我电单车就好慢啦。跟住结果隔篱有个单车快过我。 单车快， 单车快过，从一声落山，好快真系。 因为佢安全稳阵。 但系你呢单赵田鸡咧，其实有另外一个咧，我即系嗰单我就唔知算唔算新闻嚟嘅，因为咧系啲 friend send 过嚟嘅一啲片段咧。究竟报纸有冇买到咧？我今日都冇认真 check 过吓。但系咧，如果 等我去 fact check 下。 系啦，嗱，如果咧，但系如果嗰条片咧，并唔系有人做戏啦。而唔係即係所謂偽造拍片嘅話咧，係真嘅話咧，就真係未免太狼死同埋太猴擒啦。佢嗰條片段裏面咧，我依稀判斷到咧係地鐵站嘅外圍嚟嘅。咁咧仲要我覺得係好似嗰啲咧，即係譬如你有冇去過荃灣地鐵站咧？佢出面嗰個入閘位咧，即係直情係一個喺個行人天橋上面噶嘛。咁咧，我唔知道香港有幾多個地鐵站咧，應該都有幾個都係咁樣，好似九龍灣啊， 麗景都係啦，德福九龍 灣 都係啦。 麗景嗰個咧出道係大馬路嚟嘅，但係如果荃灣嗰個咧，佢喺度行人 都有條橋駁去嘅。 嗰個地鐵站出口位喎。 係啊，佢兩邊 噶 嘛。 但我依稀判斷咧似荃灣，依稀啫。但係因為 你嘅直覺 係啦，因為有幾個地鐵站咧都係一出邊咧你就見到一條行人馬路咁樣，行人天橋啦。佢就喺咧嗰個地鐵呢一個站嘅外邊，近住行人天橋嘅嗰個一個牆角位度咧，一男一女 做咩啊？ 就攬住一齊， 情不自禁。 情不自禁咁咧，佢哋嘅擺位咧就女嘅就喺靠住牆嘅，男嘅就喺出邊擋住少少嘅。 係 咁咧，然後咧。就开始上下其手有所动作，而且咧 日光日白 嗱睇唔清楚，佢净系聚焦喺佢个格仔嗰个位度咧。咁、但系咧， 佢系日头夜晚， 好难判断。但系咧，你 feel 有人行过喎，最紧要系咧，直情系有啲普通市民咧喺佢嗰两个人身边行过咧，都有望一望。跟住，但系因为可能冇特别关心咧，就走咗啦。 镜头都摄入到途人噶， 摄到噶，但系个途人就 即系 路 过 啫。但系呢一个路过咧，就增加咗嗰种真实性咧，即系佢唔系摆拍啊，真系有人行过仲望噶。但系咧，即系太可怕嘅地方系咧。 佢哋企喺度啦。咁我唔形容太仔细啦，总之女嘅着短裙啦，系啦，女嘅着短裙。咁呢个动作系同着短裙有关嘅，其他唔讲啦。 系 啦，如果你话要配个背景音乐咧，就绝对系我哋嗰个人妻咧嗰、那个。即系 问嗰个女仔有冇见到脚噶？ 见晒噶， 即系短裙啦、 啊。佢对脚系咪喺男士嘅腰间噶？ 唔关事，佢哋企喺度。总之再描述就出唔到街噶啦。佢哋咧就做紧另外一种咧，就喺海边会做嘅动作。即系唔讲啦。头先因为你赵田鸡系一种 跳水， 系、海边啊，唔系啊。唔系啊，唔系啊，都系同收集一啲嘢有关噶，唔好摸啦，唔好讲啦嗰个。咁我就话我一路望 片长啊， 片长片佢 send 出嚟嗰条片咧，我谂大概30秒内啦，系、啦，但系一路睇一路你就会好惊讶就系、是，如果系假嘅就好啦，假嘅你都装， 刻意拍但系 特登玩条玩嘢啫咁样， 系咪考验啲人嘅反应、啊？ 系啦，但系如果系真嘅话咧，我想话。边有女仔会咁样噶？即系任由个男人喺大庭广众嗱，第一嚟你觉得冇可能发生啦。即系如果系真嘅，但系佢影出嚟咁。第二咧就系点解佢哋要即系佢唔觉人哋睇住嘅咩？冇可能 噶，因为可能嗰个男仔觉得佢自己有庞大身躯嚟遮住佢动作 噶嘛，冇可能噶嗰啲动作。 佢已经系角落头啦嘛， 但 系 角落头有人行过嘅，我见到我都 系离谱噶啦。 系啊，但系所以我到而家我都唔知咧，佢系。一條擺拍的假片啦、定係真係俾人偷影到？如果係真係俾人偷影到咧，究竟嗰一男一女諗啲咩嘅咧？男嘅唔使講噶啦，因為好多時候都話男人咧， 肯定要悉心喺度噶啦， 悉心喺度噶啦。但個女嘅，喂，真係嗱，難怪大家啲家長咧好驚咧，就係話啲女兒係咪應該提醒佢？阿女啊，喂，你真係要親熱嘅，可唔可以揾翻個試正嘅地方，你自己唔好俾人望到啊？ 我都明白，有啦，事情女有情到濃時啊。 係咪肯定係近代嘅嘢嚟嘅咧？即 係而家， 你要證明到佢係咪呢一年就唔知㗎啦、但係佢肯定唔會係上古世紀咯。但我哋總之見到我就話啊，如果呢啲片啊真係發生咗嘅話咧，佢、究竟係五年前定五年後咧都唔重要啦。佢真係發生咗嘛？ 係啊。 究竟點解會咁樣嘅咧？我哋應該點樣可以勸啲女兒家咧？ 即係男男女女都係啊。 唔係，請你要有一個尊嚴。要俾翻人哋一點矜持，就算你要同個男仔嘅親熱，可唔可以你揾架車都已經好掹水噶啦？ 嗱， 揾架車又驚犯法， 遮遮啦， 喺條街度又驚俾人哋影到你。哇！ 喂，父母嗰啲性教育早啲嚟啊，唔該。 夜深，他竟背着爱人，偷偷带着香槟，约会旧情人。情话句句地说着，面上纯真，真真假假的恋爱难分。夜更深，身躯更是贴近，一刻快乐欢欣，美梦内浮沉，仍是照旧过后当没发生，不再需要负上责任，归家抱着你又再共度黄昏。谁人在每晚每晚找开心，拉拉扯扯偷偷摸摸的鬼魂，没发现你的斗争，任爱念随意送赠，但其实你每晚每晚都伤心，反反复复兜兜转转的不断问，问何日那颗心上已再没信任。夜更深，身躯更是贴近，一刻快乐欢欣，美梦内浮沉，仍是照旧过后当没发生， 不再需要负上责任，归家抱着你又再共度黄昏。谁人在每晚每晚找开心，拉拉扯扯偷偷摸摸的鬼魂，没发现你的斗争，任爱念随意松增，但其实你每晚每晚都伤心，反反复复兜兜转转的不断问，问何日那颗心上已再没信任。发现你的斗争，任爱念随意松针，但其实你每晚每晚都伤心，反反复复兜兜转转的不断问，问何日那颗心像已再没信任。 偷偷摸摸有李克勤啊，头先我都将条片咧掟咗俾程振鹏咧， 大家一齐研究啊，分析咗啦。 你觉得点啊？真定假噶？ 分析咗系近期嘅， 同埋你觉得真定？ 因为我见到有个安心出行嘅 QR 曲喺逢场， 哦系咪啊？哎呀，哎呀，我冇，我净系挂住睇男女主角啫。 大家睇重点啊嘛。 系啊，我冇睇嗰度啊。 我同你嘅角度系应该有唔同嘅。 你觉得佢似系真嘅定摆拍啊？你看完之後 我真的覺得 有擺拍的可能， 是 是原因呢我不方便在這個我拍完再跟你們分 享好啦好啦總之是細風一下 一下真的做這個 事情是啦 OK 大家要在意的不同我想問你們有沒有聽到一些聲音你們會覺得很討厭的 不要說自己啦 是啦我想這樣說 你老公也有打過給我的佢成日都发我噶，系啦，你仔女有 WhatsApp 我噶， 有冇 你嘅承受嘅？ 系咯系咯， 我觉得 有啦，有啊， 好憎，唔系讲紧闹人啊，即系讲一啲声音，你系觉得好讨厌嘅，喊声。 如果你系刮嘢嗰啲声咧， 系啊， 譬如刮个埲墙咧，嗰啲石嘅声，我会或者系发泡胶出发泡胶嘅声，我就会打晒冷震。 点解你咁仔细嘅？ 匙羹啊，刮落嗰个碟。嗰度咯，铁匙羹刮落嗰个瓷碟上面，又或者攞把刀喺黑板上面划一道痕。 嗱，呢啲叫唔中意啫，但系会唔会咧？听到啲声音咧，令到你触动到你啊，跟住好嬲啊！ 你有一分钟时间， 跟住扯火啊咁样。 系啦，你开估啦。 因为咧，即系原来啦，当有一啲人咧，譬如食嘢声啦，或者系咧啃嘢嘅声音啦，即系吞落去啦，或者系咬指甲啊、擤鼻涕啊，又或者一啲咧，即系滑雪啊、kick 下或者吹口哨啊，跟住或者总之一啲声音声响。其实呢即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听到但是呢有没有试过想想自己啊有些声音是令到你突然间嘿拍台了跟着嘿有次你可不可以收声合埋你的口食嘢啊跟着 你 捉到你啊。原来咧，你呢个咧系可能会患咗呢个叫做恐音症啊， 系 系啊，咁所以咧，你系需要咧去问下你嘅医生，点样可以令到你唔可以突然间又听到啲声音，零秒触动到你个情绪啊？ 咁我唔使睇医生，我听到我仔喊，我就已经即刻触动情绪啦。 但系你佢关心嘅情绪唔会嬲啊？ 梗系会嬲啦，阿仔仲喊，仲使问？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缅甸军方拘留国务资政昂山素姬同总统温敏等领导人，军方颁布紧急状态，为期一年。 軍方透過旗下電視台宣布拘留政府高層人員，是回應去年大選舞弊，又說權力已經移交軍方總司令敏昂萊。緬甸去年11月舉行大選，全國民主聯盟勝出，軍方高層近日批評選舉舞弊。新一屆國會原定今日召開會議，軍方在清晨採取突擊搜查行動。原本執政的全國民主聯盟發言人說，昂山素姬和黨內其他高層人士被帶走，發言人呼籲支持者不要衝動，並要依法行事。緬甸的通訊服務受阻，互聯網服務受嚴重干擾，主要城市仰光的市政廳外有士兵部署，軍車停在附近。陸續有國家回應緬甸的事態，美國白宮發表聲明說，反對任何改變最近選舉結果或者阻礙緬甸民主過渡的企圖，如果目前的情況不扭轉，將會採取行動追究相關人士的責任，又說總統拜登已經接獲事態簡報。澳洲外长佩恩呼吁缅甸军方尊重法治，透过合法机制解决争端，并立即释放昂山素姬和其他民选领导人。日本外务省官员说，暂时没有计划撤走在缅甸的日本国民，估计目前有大约3500名日本人在缅甸。特区政府昨日起不承认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BNO 为有效的旅行证件和身份证明。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认为对香港市民的实际影响不大，又批评英国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在先，中方有权根据自己的理解去采取反制措施。葉劉淑儀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又說，約大約有7000名的 BNO 持有人成功獲英國特許入境許可 LOTR， 他相信這些人可能參加過騷亂而擔心被捕，以及不滿國安法，他們不需要資產和學歷審查，只是需要繳交簽證和保健費用，認為英國視這些人是難民。民主党的刘慧卿在同一个节目说，不承认 BNO 的影响力不算大，他呼吁各方冷静，尊重香港人的选择自由。丽港城第五和第七座的受限区域完成强制检测行动，居民出示阴性检测证明之后，朝早陆续出门。本身是丽港城居民的新型肺炎康复者李先生认为封区安排上有改善的空间，但支持封区的做法，认为有助找出隐性带菌者。李先生住在第五座的医单位，他在上个月21号政府要求居民强制检测之后发现有病征，检测之后确诊，第二日入院，九日之后出院。他昨晚向检测人员出示抗体和入院等的证明文件，但引述工作人员说为谨慎起见要求他再做检测。至于突然在晚上七点封区，他说当局有送物资协助，认为基于安全理由要互相体谅。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温暖，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明日日间温暖，星期三风势较大和稍凉。今个星期后期大致天晴。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45点，升462点，总成交金额101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86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43点，升12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716.5，升35蚊；美团381.8，升26蚊；阿里巴巴249.4，升2.6；小米集团29.4，升2毫；绿叶制药5.54，升1.65；中国海洋石油7.94，升3.2。保利协鑫能源2.2系跌2毫，斯摩尔国际73.05跌3.7，比亚迪股份243升5.6，中国移动48.65升1.35。 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3，日元104.7，瑞士法郎0.892，加元1.277，人民币6.461，英镑对美元1.374，欧元对美元1.213，澳元对美元0.765，新西兰元对美元0.72。日经平均指数报27,986点，升322点。港金现价报17,210蚊，升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1.96美元，卖出1,862.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跟你讲的坏车啦，在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隧口的慢线有坏车，咁而家龙尾去到新光中心对出。重复多次啦，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隧口的慢线有坏车，排到去新光中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洪隧方向排到去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排到去兆辉台。咁喺九龙啦，长沙环道去旺角近住大南西街一段车多，龙尾通州西街。旺角嘅洗衣街去界限街挤塞，排到去伊利沙伯中学对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城门隧道落车愉景新城去屯门、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同埋车公庙路车公庙方向第一城。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同前车保持最少2秒安全距离，醒目司机一定做得到。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点解要为援交少女发声？ 我哋見到好多所謂出事，即係遇到，包括佢可能冇用安全套啦，唔識用啦，或者可能個客人有一啲即係暴力，或者係有啲唔應該發生，即係偷拍嗰啲嘢發生咗，就最容易出事嘅。咁呢排就係正正就係最多啲啲啦，即係佢好突然間因為經濟嘅困難進入咗呢個行業，而佢之前冇考慮咁多嘢。 今集嘅敏感人物請嚟青藥創辦人兼總幹事煲兒。 星期一晚香港电台第二台彭晴磨砺敏感时刻里面的敏感人物。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CIBS 环保资讯知多啲，听绿色创新源。 海绵呢 PU 的很广泛地用到，但是全球的回收市场都没人肯去做，因为它后续的处理很复杂。 与校长的13堂课，听校长早晨。 其实每个人呢个成长的速度都不同，那为什么我们要怎么划条线啊？你叻过他，他没你那么叻，这样是不对。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当然有我 哋 风骚快活人啦， 有个拉字咁， 系有啊， 好，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你慢咗一拍， 嘿，仲有我啊，呢件小鲜肉棚仔程振鹏， 嚟一次，你爆晒咪，原来咁好气嘅，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你寂寞吗？你老公是不是已经满足不到你？ 人为嘅需要呢？你系咪觉得两个人已经唔够喉，想多啲人一齐讲是非啊？ 好热啊！ 个话题 好深入啊！ 个讨论，欢迎你打开广播道人妻信箱。 喂，嚟啦个音乐啊！ 嚟， 系广播道人妻信箱开始。 星期一广播到人妻信箱之为咗面子乜都做得出，不论老公好、老婆好、男朋友好、女朋友好，啊，佢哋会为咗个面子，为咗等人哋羡慕自己，不惜用好多钱，分分钟会碌爆卡啦，之后咧就冇钱咧，就会行路翻屋企啦，挨苦啦，食面包就当正餐啦，在所不计，唉。人生是不是就是为了面子？面子就是一切呢？看看那三姐妹，哎呀，因为疫情关系，其中一个呢就要在电话我跟我们视像，究竟他们有些什么经历，有些什么分享呢？Hello, Flash Fa， 你好啊 ，Flash Fa， 还好喺度啊， 喺度啦。喂 ，Hello Darren， 你收唔收到啊？ Hello, 收唔收到啊？你 Jacqueline， 系啊，喂，见面到啫，见面到有个掣啫，我见唔到你个样啊。我哋几多视像紧啊嘛？ 哎呀，得啦，唔使咁高清啦，你个样冇人想睇得清楚啊。 系啊 ，Darren 姐 ，Hello Darren 啊，真系唔该晒你啊 ，Rosalind。 哎呀。真系咁啊！唔好客气啦，好姐妹嚟噶嘛，大家。 哎呀，睇到啦， 见到啦， 见到啦。 哎呀，佢冇着裤啊 ，Darren 啊，你做乜嘢啊？ 佢冇着翻上次嗰条裤啫。 哎呀，咁都俾你识穿咗添。 吊带啊，几多度啊？而家 系啊， 虽然系啊，即系都系要讲一声嘅。唔该晒，帮我设计呢一个嘅聚会啊。 唔好咁客气啦，其实系唔该晒我啲乜嘢咧吓？其实啊，举手之劳噶咋，我讲紧就。就是啊，哎呀，换新银纸，又唔使咧，系啦，啊，因为你哋唔该晒我换新银纸啊， 我冇 好似你咁样嘅，Darren， 你又当老凤，我哋帮你换新银纸，你都唔识多谢人哋，真系。 佢咪就话唔该晒咯，嗱，正讲啊，知唔知咩叫举手之劳啫？换新银纸系唔使我去银行排队噶，我只要打个电话，要几多换几多，之后就有人送上门噶啦。 你威胁人啊？ 知啦，我以为你巴闭到话咧，你唔使换新银纸，你会自己印银纸添。 咁又未至于。 喂，我一份咧，系啦，我一份咧，系咪好大袋嘅吓？ 系啊，阿 Fans 花， 你嗌咗我三次啦。 你换好多钱咩吓？ 哦，唔多噶，都冇十万。 我呢啲系落嚟俾楼下看间嘅散纸嚟嘅啫噃。 你睇稿啦，你唔好自己加自己个角色里面啊。 我换住一啲先啫，我都未计我要换几多。 哇，咁啊冇十万都有八万噶 啦。梗系噶啦， 咁多啊，派钱喎你啊。 Darren 你理得我啊？咁叫多叫咁多，咩叫咁叫多啊？咁叫多。哎呀，咁都叫多啊！所以我好难理解你哋呢啲平民嗰啲观念嘅，真系我啊喺你哋朋友里边啊，如果我系你朋友女朋友，我过年我飞咗你添啊！真系。 Fans Ra， 我哋阿 Darren 要用好多钱整理下自己个妆容嘅，你唔记得佢之前话要去整容咩？新一年要 change 嘛？嗱，呢个新年咧，佢系唔会见人噶啦，边人学得你咁样见人就派啫？仲要50蚊起，我真系替你男朋友辛苦啊！ 咩话？Rosalind 啊？你话？ French fry 50元封一封利是系最低消费啊！哇，French fry 你发咗达啦，系咪咧？学啲土豪咁乱咁派钱喎、 啊！我真系想问下你两个咧，咩星球嗰度嚟噶？我咁样做系为咗我死佬好嘅啫，同埋我都要讲一句，50元呢啲算得系咩钱咧？真系、 oh, 好，我哋一齐讲啦，系咯，睇唔出啊！ 你睇唔出我有咁阔佬，定睇唔出我为个死佬好啊？ 系啊，睇唔出你为个死佬好啊！ 我话你听啦，而家啲人啊好睇你啊，阔唔阔绰嘅，手唔手松噶，知道唔好咧，我同佢继续派咁大封利是，唔使啲人讲咧，就话哦，一睇就知封利是系我哋啦，即系话我哋好掂啦，知唔知道啊？ 咁、其实咧，一睇都知道你个样系阔绰啊，你块面咁阔。 我哋要俾人知噶嘛？啱、啊，有事啊 ，Darren， 你讲乜嘢话？ 但系咁咧，我想讲嘅系咧，你早排先话咧问屋企人借钱嘅、啊、你依家又咁豪嘅喂吓？ 系咩啫？哎呀 ，Darren， 你咪鬼，你咪鬼督穿佢啦！冲大头鬼系范华一向嘅作风嚟噶嘛？哎，我哋好姊妹啊，先由得佢扮嘢嘅啫。 我冲大头，你冲大胸啊？ 我已经真 系 齐实料啊，唔系冲嘅， 唔系扮嘢，我个死佬上个礼拜系咁已赚咗少少咁多股票啦。 哦，咁你男朋友都几好啊，赚少少就俾你乱咁用啦。 啊，俾佢乱咁用啊，好心你啦 ，Rosa 你啊，唔系。对不起，我自己真的是 你闹自己闹得好好啊 Rosalie 好心你啦， 我未见过一个人自恋狂去到一个地步的闹自己啊，真的 我不知 道为什 么要叫自己好心你啦 François， 有钱啊你还卡数还有还钱给家人啦、 啊、什么即是现在我没有还咩我还少少而已 哦还不够我还少少 未还晒而已 你唔好学似我嗰个前女友咁啊，即系 X 咁样啦。佢为咗咧唔想俾同事讲佢睇小佢啊，每逢有咩新产品，第一时间咧就去订购啊，新电话、新手袋、新波鞋、新胸围咁咩都话要快人一步用咗先。 咁有冇新男朋友啊？ 我希望佢而家有啦。 唔系，嗱，唔怪之你飞咗去啦 ，Darren， 咁大使又咁贪好虚荣，点搞啊？ 我觉得 Darren 你冇能力咋，我觉得你让唔起佢啊。同埋我想问清楚啦，你个前女友有冇俾 credit card 你先？ 冇个卡字系俾个 credit 佢啊。点做乜自己嘅家字真系唔同噶嘛？啊， 话头顶你啫。 系啊，有冇俾 credit card 咯？唔系嗰个 credit 啊。 啊，咁系咪 credit card？ 系啊，系 credit 啊，系啊。 即系我赞你啊。 嚟咁嘅，系话咧嗰啲新产品全部都系我送嘅。佢话自己买咧，因为自己买咧就话俾人听唔兴香，男朋友送咧就巴闭啲。 Exactly 啊，exclamation mark 系 完全正確，做得好啊！少女就话要得过噶啦，呢啲少女要得过啊！我话俾你听，我之所以豪派利是啊，都系为咗个死佬啦，等佢唔好俾公司同事或者朋友睇少咋。 喂，你除了要面对你的同事或者是朋友，你家人呢，公司可以转，朋友可以不找，但家人不可以换的嘛，所以有钱第一时间要 show 给你外家看嘛，傻猪、 我的前度就是这样的，鬼咁进取，争啲大床都买埋，他跟他家人说我好有钱，其实是什么都是佢俾錢噶，碌爆曬啲卡之後咧，就要我每個月啦俾翻錢佢食飯啦、翻工啦、啲使費啦，就係、是、咁樣嚟嘅咯。 唉，呢啲叫做咩啊？知唔知哈利？ 咩哈利啊？ 呢啲叫愛啊，哈利。潮语嚟嘅，识唔识啊？哈利，你叫爱啊！佢唔介意你有冇錢啊，乜嘢都要做足曬，俾曬面子你啊！你仲想点样？咁都唔好吓、 啊。哎，啲银行就真系多谢你呢啲咁样啦。嗱，之后咧吓碌爆卡啦，搞唔掂咧就搞破产啦，系咪？全部变晒坏账啊！你知唔知咩叫做自己责任自己负啊？吓。 嗯，支持阿 Rosalind 你讲呢番说话，一系就好似阿 Rosalind 你咁啊，嫁个有钱人啦、啊、一世永无忧咁羡慕死人几好啊！ Darren 啊，你睇佢啊， 咩啊？ 表面风光， 佢风光啊！ 唉，日日就阴干。要乜就冇乜嘅，其实佢你要你要乜有乜啊？你问阿 Rosalind 咩咩啊？ 佢有几耐冇见过佢老公？佢又有几耐冇掂过？ 咩啊咩啊？你唔知啊吓？ 见到个门 真系 系咯， 我系 出个门口。 喂， 爱上一个不回家， 你咪嚟，我哋真心爱嘅啊！你唔好喺度咧吓，挑拨离间喺度。 诶，你哋知唔知啊？前几年啊，公司咧出咗3个月花红俾我啊， 花无百日红 啊，系我前度咧仲叫我攞晒啲钱出嚟咧，就俾佢阿爸阿妈 吓咁样啊，阿Darren 啊，我收翻之前咧嗰句说话啦。嗯，过年后咧，实非你呢一句说话，因为咧你呢一个前度咧又贪钱又要面咧，正所谓美玩美留啊，真系咧你同佢一齐啊，我谂你还钱都还一世啊，你非佢先啱噶。 哦，咁佢间中咧都有问我啊，借钱还债啊，依家咧。行路翻屋企啊，一餐当两餐啊！ 唉，咁嘅女朋友梗系抵飞啦，有时真系单身都系一个福气嚟嘅。 想紙醉金迷，好似 Kelly 咁樣啊！ 你哋鬼上身啊！ 係啊，你見到啦， 我真係眼神細喺度。 係啊，喂， 跳舞咁。 冇啊！你呢個故仔就真係講緊有啲人就想即係嚇同人哋即係所謂攀比富貴啊嘛。 喂，呢個真係咧係一個 case 嚟嘅，淨係咧有個女有個女朋友，咁咧話見個男朋友咧，喂出雙糧，因為即係而家啲阿蓮今晚咧佢出雙糧噶嘛，佢淨話叫個男 男朋友啊，俾晒佢嗰个人工咧，俾佢外家， 哦、 即系俾佢阿爸阿妈。 点解要晒咧？系 即系氹佢个阿爸阿妈开心咁类。 系啊，就氹佢阿爸阿妈开心，就等佢话俾听，喂，呢、這个系个好男朋友嚟噶，系、嗯、要得落嘅，唔可以反对啊。同埋咧，就话喺派新年利是嘅时候咧，你大即系仲要系一个诶、个利是封系要诶、即系好明显系佢哋嘅，即系譬如有个姓氏 系我俾嘅， 系啦系啦系啦，就俾大封啲咁样，系啦。 我唔会做嘅呢啲， 系啊， 系人都认得嗰个利是系你咯。 即系如果系大封嗰啲咧，好想人知系我俾。 系啊，但系如果俾十蚊花蟹嗰啲咧， 嗰啲我捞捞 就攞啲百百家姓啊， 系啊， 台啊嗰啲，普通 啲系啊。 中央红一 张，你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仲得，唉，真系。 即系会有呢啲咁嘅人咯，即系喺过时过节嘅时候咧，就系冲大头鬼啦。咁跟住咧就碌摆张卡，佢话佢真系咧，佢话佢愿意。诶，我打后嘅日子，我挨穷我都愿意，但系我呢阵子又唔可以输，唔可以衰俾人睇。 我哋用一个另外角度去睇呢件事咧，系有佢合理性喺度嘅。因为点解咧？ 点解会有合理呢个字啊？ 真噶，因为你要俾人哋 feel 到咧，即系。呢、这个世界永远都是这样的、你呢就越穷就越见鬼、越穷越见鬼。即是如果你被人显示出呢即是好像打牌那样呢。 哦即是那些越孤寒那些你越输得多。 不是譬如你打牌呢你铺牌难呢如果你呢从他那个真实反应一样哎不用打啦你铺死硬啦这样呢。你会发觉你越打越颓的天好有好有经验。 哦、那么牌神会走的啦。 是啦 做到他好 的。但是如果你调返转呢你当做戏又好呃自己都好呢譬如副牌难到这样你说哇正啊哎这铺怎么算呢、哦、这铺话有牌食喎真 的、啊。我仲要心静心静摸边只虽然返嚟 呢。这个是我来吓窒。 嗱，系啦，其实你某程度都系抛人噶，譬如有啲人咧，得翻最尾所谓四只牌咧，佢就扮，哎，呢铺睇路啊吓，好大啊铺牌，其实全部未入张嘅。咁但系如果你从讲大话角度，佢当然就呃人啦。但系佢从另一个角度咧，佢就话，第一，佢想令到自己咧，即系有翻啲自信，咁啊希望咧铺牌会顺啲。第二咧，佢咁样就可以防人哋咧，就即系唔会乱打牌啊嘛。我发觉咧，即系唔而家唔系就 系 讲打牌嘅技艺啦，真实生活都系，有好多人都系会觉得咧， 即系防啲人睇小自己， 防啲人睇小自己啦。同埋有啲嘢咧，你有冇发觉咧？你越系兜踎咧，譬如我做我哋呢行咧，你要出去接 freelance 啊嘛。啲人其实纯粹可能系话，大家都识讲嘢噶啦，佢就会判断边个而家旺啲，边个人气好啲咧。咁、你又好难量度，冇温度计噶嘛。佢可能有时，譬如偶然见到桂花田。可能如果见到哇，唔系喎，田禾杆冚珍珠，你睇佢嗰条钻石链， 系啊，哇，系 好有钱 喎、 啊， 系 啦、 啊，钻石， 佢就会咧有一种感觉咧，就系话其实佢捞得掂嘅，佢捞得掂咧，佢咁我唔介意俾 job 佢啊，喂，如果你有一日你见到佢，哇，唔系嘛，十只手指咩都冇，哇，喂，烂鞋一对、啊，你以为喺度悭剑咧，即系以为做折剑，嗰啲 agent 就会觉得你肯定系捞唔掂。你冇钱开饭冇行头， 唔敢揾佢啦。 咁你都唔掂，我仲揾 job 俾你，咪即系你咪揾个唔红嘅人咯。会噶，所以咧 咁现实嘅咩？ 喂，咁唔怪之街边嗰啲档口仔都系咁噶，好多人围住嗰啲。 冇真嘅，真系要噶。你揾啲阿妹过嚟咧，你都要咧话，喂，埋睇埋嚟拣咧。你个食客行过都会觉得，咦，多人帮衬。 啊，咩事咧？好 系噶，所以咧，即系你从嗰个诚实角度咧，咁佢当然冲大头鬼啦。你唔使讲嘅。但系有冇啲现实意义咧？系真系有。 咁佢真系佢真心去觉得我唔要俾人睇死。 就 系、是。我知暗码底里面咧，银包里面真系一先都唔先嘅。我都唔要俾我，譬如阿爸阿媽啦，即係外家啦，叫做同事啦，尤其是同 team 嗰啲或者隔 team 嗰啲咧，佢真係點樣都衝 嘅。你調轉諗咧，你個顧客一樣嘅啫。譬如你揾個 agent， 無論買保險啊，定係買地產嘅，即係樓盤嗰啲啦。你如果你望到佢，哇！咁樣好似五日冇沖過涼咁樣咧個頭，你都唔夠膽俾盤佢放噶。但如果你見到佢咧，哇，身光頸靚咧，你就算即係你都會有一種感覺就話，咦，佢應該有生意喎。 你會覺得佢爛船都要仲有生意 啊？你就會有啲信心咧。所以有陣時冇辦法嘅，你可能就係佢嘅第一單生意。咁、所有都係錢滾錢噶嘛。佢揾咗你呢單嘅，咁你咪多幾單咯。 阿彭姐有冇咁嘅經歷咧？你嚇？ 我都覺咧，就係響派利是嘅方面啊！即係越係咧，你慳諗住慳住啲利是唔派出嚟咧，你嗰年咧嗰、那個財運 咧，唔知點解咧，唔會因為咁而積聚翻嚟嘅。 係， 你反而咧，即係當你係有咁嘅能力嘅，咁你咪派多啲咯。你越派得多咧，其實代表你嚟緊呢一年咧都會揾得翻嘅。 我講咁多都係希望彭仔講呢句啫嘛，彭仔啊， 明白 㗎。係啊，你要再多啲咯。我睇你個樣啊，哇，眉頭額頭啊，全部都有運行啊，真係。係 啊，我鼻頭有黑頭啊。 係啊。 嗱，你雖然你單身咋，但你可以派雙峰㗎。係 啊係啊係啊。係 啊，雙峰。 係啊，雙峰裏邊一定要。好厚噶，真系。好啦，我哋听新听新闻先啦。 兵部署军车停喺附近。陆续有国家回应缅甸嘅事态。美国白宫发表声明话，反对任何改变最近选举结果或者阻碍缅甸民主过渡嘅企图。如果目前嘅情况唔扭转，将会采取行动。追究相关人士嘅责任。又话总统拜登已经接获事态简报。澳洲外长佩恩呼吁缅甸军方尊重法治，透过合法机制解决争端，并立即释放昂山素姬和其他民选领导人。日本外务省官员说，暂时没有计划撤走在缅甸的日本国民，估计目前有大约3500名日本人在缅甸。天气方面，中国东南沿岸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24度左右。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下午温暖，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明日日间温暖，星期三风势较大和稍凉。今个星期后期至下星期初温暖潮湿，下星期中期多云有雨。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34点，升550点，总成交金额1097.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86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43点，升12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717，升35.5；美团$381，升25.2；阿里巴巴$250.4，升3.6；小米集团$29.55，升3.5；保利协鑫能源$2.24，跌1.6；中国海洋石油$7.93，升3.1；绿叶制药$5.5，升1.61；斯摩尔国际$74.1，跌2.65；比亚迪股份243.6升6.2，中国移动48.65升1.3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3，英镑10.651，瑞士法郎8.696，澳元5.933，加元6.071，新西兰元5.585，欧元9.4055。每百日元兑港元7.40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3.351。日经平均指数报28001点，升338点。港金现价报17210，升14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1.21美元，卖出1861.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分别有两宗交通意外的，一宗就近住思瑞入口，另外一宗就在黄大仙中心，两宗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现在龙翔道去荃湾只是近住思瑞入口一段车多少少。重复多次，龙翔道去荃湾近住思瑞入口和黄大仙中心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现在龙翔道去荃湾只是近住思瑞入口一段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去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排到东山台。在九龙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就行车缓慢，龙尾在窝打老道。旺角的洗衣街去界限街方向就挤塞，龙尾在伊利沙伯中学对出。 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同埋象鼻山路天桥、愉景新城方向屯门。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梁荣忠， 点啊？崔杰彤， 忠哥，听到呢只音乐，你谂起啲咩啊？ 就嚟过年咯。 仲有咧？ 开开心心。 仲有呢， 晨光第一线继续是8点到10点，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新年都是晨光第一线。你有没有想过派利是啊？ 没有、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到嚟12点之后啦，好似冇讲个天气，我哋不如直播室桂花田曾就仲有 Home Office 嘅程振鹏讲个天气先啦。 有啊，有讲天气啊，不过咧头先咧有21度，而家变咗24度啦吓。24度气温，相对湿度65%， 系啦。咁啊嗱，呢个系啦，香港过去呢三四日咧最热辣啦、最 hot 嗰个 topic 咧，一定系呢三个英文字啦 ，BNO。 咁有啲朋友要申请啦，系嘛？ 系啊，我谂太迟啦，而家先申请。即系如果你话攞个张咧，应该啲人都唔攞噶啦，因为而家你唔使攞嗰本实物都得噶啦嘛，已经系啦，你净系拥有嗰个资格咧，然后而家要攞咧就要加埋后边一个字啦，唔系攞 BNO 啦。是 BNO 簽證啦， 系 啦，咁因為而家開始就已經可以申請啦，甚至乎咧就好誇張噶，你去到2月23日咧，仲可以透過 App 咧嚟申請呢個簽證添啊，即係你個人喺香港咧，你直情已經可以搞曬呢度啲手續。 咁啊，睇下你系咪有兴趣去英国嗰边啦？如果系最长系咪住5年啊？话 5+1咯， 嗰个 visa 系啊，住5年啦。咁然后你就第6年你就再申请嗰、那个即系所谓入籍啊，就再居留啦咁样。咁啊，而家咧我见啲消息咧就话啦，佢而家咧真系越嚟越嗰个所谓宽松方便啊。 吓， 因为咧之前咧可能大家成日有个信息咧就系话你要入境英国啦。咁然後就申請佢嗰個 BNO visa 啦，咁然後先至進行嗰5+1啦咁樣。咁而家咧，佢話如果你喺2月23日用呢個 app 嚟申請嗰個簽證咧，如果佢批咗你之後咧， 仲有嘢送啊？ 就係啊，送超市禮券啫。佢話批咗之後咧，就唔使90日內咧入境英國。即系话咧，令系啦，唔使啊，无需啊， 即系 因为咧有啲咧就系话啦，如果你就咁系网上面申请， 系 咁跟住咧你就要咧申请完批咗之后咧， 3个月内 你就要走啦咁样。 如果唔系，有好多地方嗰啲移民资格都系话，如果你批咗之后咧，你唔去所谓 启 动，或者你唔去逗留咧，咁佢就话喂，咁我就好似走留 诚意喎、你 系啦，似唔似茶楼嗌飞嗰啲咧？101号，喂，过三个丑咯，咁啊过主都冇。 唔处理噶啦， 唔处理啊嘛？点知而家佢话咧呢一只咧就唔使 哦， 系啦，佢话咧你用 最新嘅 系啊，所以今日报纸咧都话啦，等埋个 app 啊，即系计等埋发叔之后咧，而家就叫等埋个 app。 就免咗九十日咧，就需要马上去英国嘅呢一种限制。 咁啊，仲可以考虑清楚多啲啦。系 啊，冇错啦， 因为真 系 香 港 几 好都有，唔系我哋要咁讲噶嘛，香港几好都有，点舍得走？ 咁都要谂清谂错嘅。 咁唔舍得走嗰啲就唔听唔到呢个 BNO 呢几个字噶啦、 哦。都唔系噶，你唔见啲人咧，而家买嘢食嘅时候咧，都系几个餐厅攞飞排队噶。 系咯， 系啦，嗱，寿司又攞一间， 边一度快啲？ 系啦，喂，真系嗱，好似我哋食嘢咁样，嗱，寿司又排一间， 咁都要对下啦。 系啦，酒楼又排一间，呢个西餐厅又排一间，法国餐又排一间，边间快啊？边间有位入去咧，就食噶啦咁样。 但系如果有多几间拣咩？ 哦，有 你 有， 都有得拣啊！你咪去拣咯。 系啦，如果你要拣，你要拣啦咁样。咁嗱，呢个一个啦。咁但系另一时间咧，就系嗰个 BNO 咧，其实而家。佢喺香港嘅地位咧就有啲尴尬啦，已经。 哦，系啊，已经出咗招啦。 出咗招啦嘛，因为你已经唔再承认咧，佢系呢个旅游啦或者身份嘅证明咧。 佢系咪变咗做一本记事簿啊？咁即系。 有啲人话佢系一本集邮咯。 哦，系啊。 喺度抌啲 stamp 系咪啊？ 系啊系啊，有啲人就话变咗系嗰啲叫做集邮簿啊，系啦，咁啊。 纪念册。 纪念册咁样。 唔系，邓嗰啲咧，即系一向都冇申请，即系讲紧啊之前啊，因为即系由自从九七年之后咧，佢一路都系续领紧呢个 BNO。冇错。用紧佢当佢一个旅游证件咁用嘅朋友麻烦咯， 系啊， 因为佢哋即系可能如果需要咧就要用翻，系啊，因为佢哋冇申请特区护照，一路续领紧 BNO 嘛，咁嗰批朋友就系要自己谂啦， 去 申请翻啦。 嗱，你身边我唔知你哋有冇啲朋友咧，已经遇到呢一种嘅问题咧。嗱，我身边有两个朋友，佢都遇到相关嘅情况嘅。 系 点？咁呢一个咧就系近啲嘅，就话咧佢本来咧就谂住呢个礼拜。啱啱好呢个礼拜日，佢就咧就系要飞机就飞去英国，真系佢又飞去英国，应该系英国噶，我唔记得佢边度，总之佢搭飞机出嚟噶。咁咧，因为佢讲俾我哋听嘅啫嘛，佢就话咧，佢话大件事啦，佢话唔系嘛，三十一号啊，系咪嗰日开始失效啊？跟住我哋话做咩事咧？咁样，原来咧佢就 系 攞 BNO 去买机票，咁然后啲人就咁，你咪用特区护照出境咯。 佢 话佢就系冇申请到特区护照， 系啦，因为啲朋友净系一路续领嘅， 系咪话可以用身份证啊？ 系啊，身份证喎。 身份证，但系佢都要有本特区护照噶嘛？ 唔系，身份证都得。 佢要都得，佢结果咧，因为冇人知啦，佢改咗机票，佢就咧俾攞时间咧，谂住睇下有冇得快啲去申请特区护照。 哦， 佢又改咗，一个 仲稳阵啲。 系啦，但系咧今日报纸就真系话咧，如果你冇你用 BNO 咧，佢就唔俾你啦，你就要用身份证咁样。 系啊， 系啊。咁但系照计应该个特区护照都系需要使用先啱噶。 唔系， 系咪唔使噶啦？而家 入境个地方啦，佢入境个地方，佢如果只系得一个 BNO， 佢会唔会去到人哋入境个地方嘅时候，佢出示个 BNO， 人家冇当唔当佢旅游证件啊嘛？ 不过咁啱，从来我哋去买机票嘅时候咧，所以咧，我都觉得有啲奇怪嘅。譬如当我哋买机票嘅时候咧，就譬如网上买咁啊，网上买就写咗你嘅名字就算啦。但系咧去到 check in 嘅时候咧，航空公司咧，咁你跟住就要填表噶啦嘛，晒你个个人资料噶嘛，咁嗰度其实系要填 passport 号码，唔系净系得身份证噶，咁所以 我 都记 得系攞本 passport 夹住个 boarding pass 噶嘛。 都唔明点解而家咧，即系报章都系咁讲话，用身份证已经可以去禁区啦。咁跟住，譬如我哋要入去嗰个，即系譬如咪机场咪有南北嗰个入闸嘅，入闸嗰度咧咪要显示你嘅 passport 同机票噶嘛，都要拱你个passport 入去嗰个柜台，可以用身份证。 而家呢个做法咧，意思即系话，如果你真系 冇 揸住本 BNO 嘅，咁你咁点咧？咁香港嗰部分咧，你可以用个身份证嚟去做证明。咁但系你唔代表你去人哋入境人哋个其他国家城市嘅时候咧，你应该系咪都有个 passport 嘅物体俾人？去睇啊嘛，咁你咪攞翻個 BNO 出嚟咯。 嗱呢度就有一個例子嘅， 係咪身份證出境？ 係啦，佢譬如話咧，佢話有一個香港人咧就去台灣啦，咁佢咧出境嘅時候咧，佢開頭就 show BNO 就唔得啦。 咁保安咧就問佢：請問你有冇其他旅遊證件啦？咁佢攞 Hong Kong ID 卡咧就搞掂咗啦。咁然後咧佢就話，當佢到步去到台灣嘅時候咧，佢依然都係用 BNO 入境，咁就冇問題嘅。 咁即係人哋嗰個入境事啦， 冇事啦。我就想講啦，另一個例子咧就我第二个朋友咧，不过呢个咧我冇办法咧可以咧百分百考证佢，因为咧佢就话佢人咧已经唔喺香港噶啦，佢话佢人咧就去咗英国，呢次真系英国啦。 佢咧就话因为咧即系总之佢想去阿联酋嗰度啊。咁佢话咧阿联酋咧好似已经声称俾佢听咧，就话唔接受你用 BNO 咧嚟入境啦，已经。 哦，如果系咁，佢就 咁佢就唔得啦， 佢就好麻烦啦。即系如果咧你话佢本身冇特区护照带埋喺身嘅话咧，佢就有啲麻烦。 佢又唔系英国， 佢又唔系英国，佢唔系 BC 啊嘛，即系佢只不过攞 BNO 啫嘛。系啊，但呢个咧我唔够胆百分之一百，因为毕竟咧呢个系朋友佢转述翻俾我听。 所以咧，大家要陆陆续续咧了解一下咧其他 国 家啦、地区啦、 啊， 究竟承唔承认 BNO 呢件事啦、如果系话阿联酋系咁嘅话咧，咁你就要有问题啦。 系啊，我想知道，我想知道系咪呢个系咪即系真实嘅消息啊？即系大家有冇而家咧喺度使用紧嘅时候咧？ 咁啱啱新鲜热辣，第二日即系而家。 系啊。 咁所以都应该未有咁嘅经历过。 咁佢话有边啲人咧？有啲惊咧？其实就系咧，有一批人咧，可能佢本身咧，譬如佢就算有佢有特区护照，佢冇带身啦，佢个人已经喺海外啦。你当佢旅行定公干咧？咁而家佢而家翻香港咧，理论上吓， 佢、 就系、 是、有香港身份证噶嘛？ 系啊，但你理论上你唔可以就系用 BNO 去出入噶啦嘛？如果第二啲地方咧，突然间我唔承认你 BNO 嘅话咧， 唔系，如果佢直接飞翻嚟，咪唔使咯？ 但 系 如果佢系用 BNO 喺出边出境啊入境咧，系咪都系净系 show？ 应该系话如果佢喺香港以外， 香港以外啦已经。 中國以外嗰啲地方，佢嗰個 BNO 咧就唔一定係廢嘅，即係仲有機會用得。 咁 如果佢所在 咧，咁就沙身份證咯。 係啦，但如果佢所在嘅地方咧，佢如果嗰個地方，譬如頭先我個朋友佢話阿聯酋就唔承認嘅話咧，咁可能真係有啲麻煩嘅喎。 咁唔奇㗎，咁其實我哋個特區護照都唔係全部地方都承認㗎，都有一啲係要去嗰、那個 簽證 咩領事館度攞簽證㗎。 係啊係啊，所以呢而家可能你就會令到呢即係你如果真係而家出門啦、或者你個人喺邊處都好呢，似乎最穩陣咧就係你有咁多證件，帶咁多證件。 唔係喎，但係問題係咧，如果真係身處喺海外，佢一直都揸住 BNO 嘅，佢點翻嚟去申請呢個特區護照啊？ 咪就係咯。 咁佢除非佢直航由英國翻嚟香港啦、即係冇經過其他國家。 啊、 因為而家唔知邊個國家係承認啊，邊個國家唔承認噶嘛？ 因為我哋有 陸續唔承認噶啦。 係啊，我哋有一啲即係官員咧，或者啲友好團體咧，佢就話憑住中國嘅軟實力咧，係有可能會令到其他嘅一啲國家咧同中国友好的国家都跟， 系啦，总之就 系 啦，唔承认你， 佢唔承认我就唔承认啦，咁样都有咁嘅可能会发生噶嘛。 我想开心讲一句， 你讲， 哇，好彩我有特区护照啊！ 啊，真系呢个时候佢就系想你讲呢句，其实真 系我讲 咗啦，系啊，好彩你有特区护照咋，如果唔系就大件事啦呢铺。 咁我都有，即系呢个系九七之后就第一时间申请噶嘛，咁佢有咁多个唔同嘅签证，咪即系免国家签证系咪？ 话时话你真系提醒我，我好似到期啦， 系、 我好似要去续翻个呢个 passport 啦。 咁快续做咩？未有得飞系咪先？ 系啊。 不过咧就如果揸住 BNO 嘅朋友咧就。但系冇特區護照嘅咧，咁你就真系要谂下，究竟你可以点样行出去呢个出境同入境、 可能你就要睇下咧，究竟而家如果我哋以前回鄉卡嗰啲咧辦快證咧，就真系可以好快嘅。如果你同佢講話，唔知一個禮拜內咧應該搞得掂嘅。特區護照咧，因為我哋已經申請咗啦、都係續期嘅啫。我就唔知道咧，如果你而家網上最快咧申請咧，你哋有冇試過要補靚嗰啲咧？要幾耐啊？ 我又冇試過， 我都冇 得經驗。好似三日咋係咪啊？ 阿豪仔，你講啱咗啊！應該。呢、这個時候咧，即係我哋嘅相關部門咧，就應該我哋而家好快就出到一個特區護照俾你噶啦，咁 真係喎！呢、這個時候梗係要搶客啦， 咁即係搶客去搶啲 follower， 搶啲 like 係咪？係啊係啊，我有上網望過嘅，如果咧佢話你都有啲地方咧，就係可以辦快證咁樣。 唔係啊，但係問題而家咧，即係嗰政府部門咧，唔係個個喺度 係啊， 身份證申請嘅換領都延遲係 啊，冇得換。 是啊，嗱，佢呢度就咁写嘅，佢话咧入境处就话咧，一般申请特区护照嘅时间咧就唔会多过十个工作天处理。 哦， 佢话咧如果你系网上啊或者你邮递嘅话咧，可能就会多两至三日啦。不过咧佢话每一个快证嘅个案性质都唔同嘅，当然佢会睇下你究竟 即係有幾耐啦，即係譬如你有幾緊急啊，你有幾緊急啊，咁如果你話喂你過去嗰度即係有啲咩生離死別嘅，咁當然就會即係可能會比 可能 啊，係啦，可能就會快啲啦。咁所以咧嗱，而家真係我見到網上都多咗人討論咧， 即係話喂點啊，我哋 係 即係嗰本特區護照幾時可以申請到啊？ 係啦，點樣辦法啫？喂，不過如果你話一般都係十日咧，其實都唔算好耐啦。 其實 唔係啊，買十日都話唔耐， 十日喎。 我都唔想揾個快嘅啦嘛。 係咯，但係而家你已經可以咁做啦嘛。 唔係啊，問題係而家疫情關係咧，好多地即係好多嗰啲入境處申請呢啲證件嘅嘢咧，都係褪遲咗啊嘛。因為好冇佢哋 stay at home 啊嘛 ，work from home 啊。 我呢度有見到啦，有啲 case 咧，佢就話啦，有入境處職員咧要求你，譬如頭先我哋講咧紅白議事咧，譬如你話喂，我個太婆喺外國啊，一定要嘅。佢話咧又或者又結婚啦，都係你太婆啦，都係佢結婚啦。 可以 係 咪兩日啊？最快。 佢話咧，首先佢會要求咧，你有冇探病通知書俾我啦？有冇張喜帖啊？你話你太婆再怕啊嘛？ 證明啦。 係啦，有冇公司發出嘅出境理由信啦？咁樣都要嘅。咁咧，佢話咧，不過最快係幾耐咧？最快 一日 三日。 系啊，三日咯，都话 最快都要三日。咁佢就话啦，即系应该就唔可能就话咧，我上昼申请， 下 昼我想中午即刻要飞。 得，咁佢都要系认证到要打人噶。 系啊，即系我谂你无论点样快法咧，你都要用呢、這个。不过如果你话你改机票咧，即系如果你话改几日褪到嘅话咧，咁可能你最快你咪自己用三日咯。 最紧要大家留意住啦，睇下即系话嗰个 BNO 嗰个出入境究竟其他国家究竟承唔承认啊？如果唔系你真系卡嗰度咧，你啊真系人头咁，唔知点算噶啦。 咁系咪要睇 Forest Gump 嗰个啊？ 你揾领事就唔知去边度 啊 ？Terminal 啊，喺个机场嗰度咧，慢慢生活吓。用啊，多喝水，多喝水。 系啊， 大件事啦，大件事啊， 请说。 喂，正話聽到新聞啦，都講啦，呢、這個黃大仙祠咧就決定嗰個投注香咧就唔安排啦。唔安排俾公眾啊！ 俾我哋上次噏中， 你噏中我冇噏中啊！ 真係啊，唔係你解唔通噶嘛？你花市都唔俾人哋行咯，我都話咯，咁有咩分別咧？ 咁但係而家花市開翻啊嘛， 有限度啊嘛， 咁都係有限度啊，但係佢 都 係 啊嘛， 咁佢都可以有限度俾人攞高塔， 咁啊係， 譬如100個咁就算 啦。咁而家點啊？點啊？你講啊，係啊， 係請聽住， 哦好 啊，都知你好踴躍噶啦，咁點好咧？原來市民咧就可以係屋企。就在午夜十二点钟的时间，即是说年三十晚过去到深夜十二点钟，就来是这个的年初一那个时候呢，怎么面向狮子山方向 跟着 祈福上品，即是向品神啊、 哦、即是黄大仙方向的位置啦、啊啊、 喂，我就说啦，其实我们的停车场真是最啱我哋摆张台，摆个炉，跟住大家就上香望住个狮子山， 系嘛？ 你话唔系我哋坐正呢一个最佳位置啊？ 咁如果喺黄大仙住嗰啲朋友对正，因为有几座公屋咧系对正黄大仙庙，咪可以借间 出嚟。咁有冇兴趣啊？年初年三十晚嗰晚， 想问下即系点啊？ 求住香喺港台， 摇佢啊！ 即系佢意思话，如果你有诚心嘅，就咁样咧向住个方向咧，都已经系啦。 哎呀，咁夏威夷点啊？ 系咯， 点啊？ 佢冇得扮只牛出嚟噶嘛？ 系啊，佢可能已经斥巨资整咗只牛牛造型噶咯。 啊， 而家冇得睇咯。 如果佢派金牛嘅话咧，可能又要人吸引翻噶咯。 唔系嗱，你信唔信咧？如果我哋用翻花市嗰条桥嘅话咧，今日佢宣布暂停啦，可能我哋 咧两日有咩啊？ 唔系，我哋如果表达多啲意见，等佢充分考虑咗民情之后咧，可能又会咧又有新嘅安排咧。 呢啲唔会断噶嘛。 但呢个系息息员决定，唔系政府决定。 唔系息息员会唔会都咁啊？佢都要受到上天同埋人间两边嘅压力影响咧。 系啦，投资签先咧。 系啦，不都好 喎。喺呢方面。 或者咁样，每个善信咧喺门口度先求签，攞到中上签嘅先可以入去上投柱香。咁你咪一度 勁過嗰個檢測報告， 係啦，一定係分咗噶嘛。你攞手帶都冇，我為冇上簽喎咁樣， 唔係唔係啊嘛。 一係咁有一支陰性嘅檢測報告，再加再 陰性， 唔係一係就求簽，得咗兩隻嘅啫，陽性同陰性自己求啊。求到陽性喺出邊，陰性嘅就可以入嚟。哦，不過我哋冇辦法啦，我哋唯有講話疫情緊要，我相信神明咧都會體諒我哋， 梗係 照顧我哋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消息员表示，黄大仙祠年三十晚投注香仪式不会开放给公众参与，市民可以在屋企在午夜十二点面向狮子山方向祈福上品。息息员社交专业将会直播祈福仪式，临近子夜上香情况亦都会改为电视和社交平台直播。息息员话，黄大仙祠在年三十当日的开放时间由朝早七点半至到下午四点半，正月初一至十四会在傍晚六点之后关闭，正月十五就会开放至晚上九点。至于太岁元神殿将会在年三十至初一期间暂停开放。息息员话，市民在正月初一至十五期间，如果要到场参拜，必须在正门扫描安心出行二维码，或者向职员登记个人资料。排队期间要保持 1.5 米社交距离。如果人流太拥挤，正门外大电视会以红色告示暂停进入。丽港城第五和第七座受限区域的强制检测行动早上大约七点半结束，上午十一点半执法行动完结，有大约四百六十名居民在指定时间内接受检测，没有发现新的确诊个案。有居民认为行动影响工作，亦都有人认为再做检测的成效不大。有本身是居民的康复者认为封区的做法有助找出隐形患者，希望互相体谅。 英国推出的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BNO 港人居留签证计划昨日起接受申请，今朝早陆续有市民到位于北角的签证中心办理手续。有市民说觉得香港的政治环境越来越不健康，又担心会有更多的反制措施，因此尽早办理。行政会议成员、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话：，任何国家都有权修改入境政策，移民英国是你情我愿，但可能有人到当地会适应唔到。民主党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刘慧卿就呼吁各方冷静，尊重香港人的选择自由。缅甸军方拘留国务资政昂山素姬和总统温敏等领导人，军方颁布紧急状态为期一年。军方透过旗下电视台宣布拘留政府高层人员是回应去年大选舞弊，又说权力已经移交军方总司令敏昂来。缅甸去年11月举行大选，全国民主联盟胜出，军方高层近日批评选举舞弊。新一届国会原定今日召开会议，军方在清晨采取突击搜查行动。原本执政的全国民主联盟发言人说，昂山素姬和党内其他高层人士被带走，发言人呼吁支持者不要冲动，并要依法行事。缅甸的通讯服务受阻，互联网服务受到严重干扰。主要城市仰光的市政厅外有士兵部署，军车停在附近。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温暖，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明天日间温暖，星期三风势较大和稍凉。今个星期后期至下星期初温暖潮湿，下星期中期多云有雨。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22点，升538点，总成交金额1105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86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43点，升12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716元，升34.5；美团380.8，升25元；阿里巴巴250.4，升3.6；小米集团29.45，升2.5；保利协鑫能源2.25，系跌0.5；中国海洋石油7.91，升2.9；绿叶制药5.57，升1.68；斯摩尔国际74.3。跌2.45，比亚迪股份243.6，升6.2，中国移动48.65，升1.3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3，日元104.67，瑞士法郎0.892，加元1.278，人民币6.461，英镑对美元1.374，欧元对美元1.213，澳元对美元0.765，新西兰元对美元0.72。日经平均指数报28043点，升380点。港金现价报17210元，升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0.85美元，卖出1861.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周正选， 鼓手的友谊是靠一对手。 心都不会看，如何能期待 队 One Promise 嘅鼓手 Anton 咧，暂时因为骨枯而打唔到鼓啦。但佢就仍然负责今次作品鼓嘅编排嘅，只不过落场咧就揾咗同样都系鼓手嘅老友李一丁代打。作曲 One Promise 填词陈永谦，编曲 One Promise Gary Tong CY Kong， 监制都有 Gary Tong 加上 CY Kong 嘅。上榜暂时四星期，上升两级，嚟到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One Promise， 明年见。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伤心要睇，开心要睇，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嘅只系一本《风之波》。 呢首唔系《天空之城》咩？ 你识咩啊？上到天空唔使睇书咩？ 好啦，又最尾半小时啊，风速快活人啊，风之卜啊吓，今日咧考天才波啊！ 咩事啊？ 因为咧，我唔记得带本书翻嚟， 无字天书。 唉，无字天书。 好彩佢之前有准备。 系咯，琴晚又再咪咗一次，咁啊，唉，唯有靠呢、這个即系小鲜肉嘅记忆，希望能够都顺利完成到啦吓。 本书个名记唔记得啊？ 本书个名记得，呢、這个都好耐嘅一本名著嚟嘅，我谂好多收音机嘅朋友咧，我谂都有睇过嘅。其实我咧反而系咧呢个礼拜咧为咗做节目咧，我先攞翻嚟睇嘅啫。咁咧呢个就系、是、我谂大家都听过咧，就系、是、呢、這个Tuesday with Morrie 啊。最后十四堂星期二的课，或者有啲译名咧就叫做星期二的最后十四堂课。 嗯， 有冇听过呢本书？ 有听过， 系啦，因为佢已经有埋 好多年前噶咯， 好多年前啦，97年啦，已经97、98年啦。咁佢呢个作者咧，呢 Mitch Albom 咧，亦都最近就有一啲新书咧，即系旧年又再推出啦，都系有啲似呢个系列嘅一啲，即系好似反思生命啊嘅嘢。咁呢个作者咧，其实之前咧亦都有几本书咧，都可能大家就算冇睇过都听过，譬如话《天堂遇见的五个人》啊，咁样咧都 系有一轮咧好兴呢啲书名嘅， 好兴嘅系啊，即系你见到都好似佢第一个，即系有啲数字喺度嘅咁样。咁但系呢一本咧就当然系佢成名作啦。咁啊，我琴日再攞嚟睇嘅时候咧，咁啊哇都睇到有某啲章节咧有啲眼湿湿噶， 系 咁啊，所以希望 做乜咁感怀身世啊？ 会噶会噶，因为佢里边咧提到好多生离死别啦，反思死亡啊，又或者咧佢会喺每一堂课里边咧都会讲一个人生嘅主题咧。咁我发觉都有啲地方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嗱咁所以咧， 佢仲拍成舞台剧嘅， 有啊，个舞台剧同埋电影都有噶，系啊，咁啊，希望我用翻我呢个记忆咧，可以即刻同大家温故知新一下咧，呢一个都97年嘅名著啊，呢个星期二的最后十四堂课，咁咧点解佢英文名叫 Tuesday with Morrie 咧？咁啊 ，Tuesday 就礼拜二啦 ，Morrie 咧其实就系咧呢一个作者咧，佢以前读大学时候咧嘅一个 professor 嚟嘅，教呢个社会学嘅 professor。咁就叫 Morrie， 咁咧佢就话啦，其实个古仔嘅大纲咧就系话，呢真人真事嚟噶，佢话呢一个教授阿 Morrie 咧，佢就有一日咧就发现自己咧啊，点解即系呼吸又唔畅顺，行路咧亦都突然间跌下，咁咧佢话当时咧佢哋啲朋友咧仲以为，因为佢年纪大啦，70几岁，佢系咪老人病咧？佢话咧，点知佢自己知道自己事，佢就话唔系，我老啫，都唔会突然间咧行都行唔喐，企都企唔到嘅咁样。咁啊，佢就不停去做 check 啦，又验尿、验血，咩都验晒啦。咁最后咧，就医生同佢讲：，阿 Morrie 唔好意思，我哋发现咧，你系患咗呢一个好罕见嘅疾病咧，就系呢一个渐冻症啊。 哦， 即系早几年呢个冰桶挑战啦，嗰、那个即系渐冻症咁样。咁跟住佢先知道吓，佢话即系咩意思啊？佢话系一个冇得医嘅病啦，同埋佢话你嘅生命咧可能得翻几年啦。咁佢就话系由嗰一刻开始咧，即系佢呢位 professor 咧就突然间发觉，原来佢嘅世界就即系时间 倒数紧啦。 倒數緊咁樣，咁但係咧，佢呢本書寫出嚟好似個電影咁樣嘅。一方面咧，就係佢呢一位教授阿 Morrie 咧，就知道咗自己咧時日無多啦咁樣。咁另一邊雙咧，咁個主角喺邊度啊？主角仲未出場喎。主角咧就係佢自己咧，就係呢個叫做阿 Mitch 啊咁樣咧，米曹啊，你叫做咁咧。佢自己嘅身世係點樣咧？佢話佢畢業之前咧，佢曾經咧希望可以做一個即係音樂家嘅咁樣。咁啊，亦都好想咧就做一個咧唔為咗賺錢咧而過生活嘅人啦。咁點知咧佢又好景不常。佢話自從咧佢自己屋企咧遭遇咗一個大變咧，佢好中意嘅一個舅父咧就患咗呢個胰臟癌咧就逝世。咁啊，佢就好大打擊。 咁咧佢一时之间咧，佢觉得话原来即系好无常，佢话原来咁后生咧，佢舅父好似唔知都系四五十岁就咁样走咗啦。 系， 咁于是乎佢亲眼目睹呢啲事之后咧，开始觉得人生好无常啦。佢咧就转咗去做第二份工咧，佢就唔再最深做嗰啲咩音乐啊，唔做嗰啲嘢啦。佢走咗去底特律咧，就做一个体育版嘅记者。佢专门咧就采访嗰啲体育界嘅名人啊，报道佢哋啲事啊，咁啊越赚越多钱喎。 点解由一个音乐艺术家 转 系啦？ 冇错，系啦， 先嘅咧， 系啦，佢呢个就佢改变咯。佢突然间一个佢自己都说不出嘅一种改变咧。呢个亦都喺佢后来嘅故事里边，佢都自己系反省嘅。佢就话佢就变咗去做呢、這、一个即系叫做传媒界啦，做体育记者啦。咁佢话咧，佢一做咧就越做越好。佢写好多古仔啦，又上电视啦，又出书啦，佢嘅评论咧，直情喺佢哋底特律当地都好有影响力啦，咁样。咁于是乎咧，佢赚好多钱，佢咧就由呢一个租楼变咗买楼，咁啊越嚟越多佢嘅唔同嘅人啦，咁样。咁但系咧嗱，讲到呢一度，通常呢个电影桥段都系咁噶啦。钱越嚟越多啦， 系 个人越嚟越开心定唔开心啊？ 唔开心， 冇错，就越嚟越唔开心啦。 点解咧？我有咁多钱都唔开心嘅咧？ 系啦，佢就话咧，佢唔系好知自己咧，究竟每日喺度做啲乜？佢就知佢好忙碌，佢就净系知佢好忙啦。甚至乎佢有个好心爱嘅女人咧，但系应承话佢哋会有一个所谓家庭咧，啲一路都冇做到，即系冇结婚生仔呢啲嘢都冇。 拖住人咧， 系啦，咁啊，所以个故事咧，你就会见到咧，就系一个就已经系垂垂老矣就嚟死嘅，即系教授。呢一个咧就系佢廿几年前嘅学生，亦都系遭遇屋企大变之后咧，就变成咗一个咧营营役役喺度搵钱嘅人。咁然后佢哋嘅生命点样连结埋一齐咧？佢话因为呢一个 professor 咧，呢个 Mori 咧，佢就开始咧，佢就即系本来佢自己垂死啦，但系咧佢就好有感悟，佢就话我唔要就咁就即系完结。佢话因为呢个世界唔会因为我个病而停顿噶， 系 佢咧就决定将佢仅有嘅时间咧就贡献出嚟。佢话佢开始咧就 边一科教授 就系话社会学咯，可能系一啲哲学啊或者啲社会心理啊咁样啦。佢又将佢咧对于一啲人生嘅体会咧就好短咁样咧写一两句句子。 唔啱啊！呢啲啱我呢啲 系啦，因为佢已经写 太多唔明啊。 系啦，佢话佢已经写唔到啲好长嘅即系文章啦。咁、可能嗰啲句子咧，嗱你而家几十年之后，甚至乎你咁样听咧、可能你会觉得扯鬼唔知咩？系啦，譬如佢嗰啲感悟，可能系话咧咩人 珍惜眼前人啊， 类似啦。可能佢话咧死亡咧并唔代表终结。佢话咧佢话死亡咧只系人死咗啫，佢话唔代表关系嘅终结咁样，咁啊即系话有好多嘢都可以继续落去。咁啊，总之佢越写越多呢啲金句之后咧，佢就话咧就引起好多人嘅注意咯。咁然后咧机缘巧合咧，佢话就当时佢哋有一个好有名嘅名嘴咧，我已经唔记得咗个名啦，个名嘴，总之美国一个佢啲 talk show 嘅名嘴，佢话知道咗呢件事之后咧，佢就去拜访呢一位嘅教授，佢话我听讲咧你系一个就嚟死，但系你就不停咧写好多激励人金句嘅教授，佢话佢好想访问佢咁样，咁然后咧佢哋就做咗一次嘅live 嘅 show 咁样，咁个live 嘅 show 咧就好成功，因为咧佢话当时咧呢一个教授咧就喺个 camera 咧全国 camera 面前咧就俾嗰个主持问咗一个问题，佢话其实咧你都就系倒数紧啦。你有冇想象过咧？你最恐惧自己咧，系会遇到啲咩问题咧？咁样？ 咁呢个问题就系即系讲关乎佢嘅身体嘅状况，定系因为定系佢自己嗰啲叫哲理啊，或者系 身体状况、身体状况、身体状况 冻死咯？因为佢系咪即系佢 唔系渐冻症咧？其实就系话你嘅手手脚脚啦。开始萎缩， 系啦， 佢唔系即系唔系冻到即系话你腾腾震，佢会开始萎缩，咁佢最尾咧就系连个肺咧都会收缩埋，冇办法正常运作，所以最后就会窒息死咁样。咁咧嗱呢个咧就好体现出咧佢嗰个教授嘅嗰种幽默啦，但系同埋亦都系人生嘅无奈啦，因为佢就问佢教授，你最恐惧咧，你系会遇到啲咩事喺你身体上面呢啲变化咧？ 哦 ，OK， 佢个脑再谂唔到嘢啦。再思考唔到， 都唔系，咁咧佢就好认真咧，就同个主持讲，佢话我系咪真系可以好老实咁样对住全国直播讲出我嘅问题？佢话得，你讲啊，请你讲咁样，跟住佢就话啦，我最惊就系终有一日有人要帮我抹劈劈。 哦 ，OK， 即系直情系抹 A 啊， 我明啊， 系啦，佢直情系讲啲 系 啦，即系 厌恶性嘅 系，因为呢个系最底线啊，系咪？即系觉得 佢觉得 佢 最恐惧 系啊， 系 咪因为尊严啊？ 尊严啦，你好多嘢已经系去到最尾一步咧，你估唔到，你连自己即系身体呢啲事佢都处理 唔到 咁样。咁然后咧，佢话咧呢一个访问出咗街之后咧，就好多人都讨论啦。咁大家就会纷纷到议论咧，呢一个教授咧，直情就话呢个教授咧教嘅最后一课。个标题咧就话佢嘅死亡咯，咁样，即系佢用自己嘅死亡咧作为佢最后一堂课咧教俾全世界啦。 呢个生命教育 系啦，然后咁啱咧，呢个男主角咧佢就见到呢一个全国直播嘅 TV show， 佢就见到呢个人，然后佢就话呢个咪就系佢以前嘅大学老师咯。咁佢哋于是乎咧就突然间记起咧同佢嘅一啲点滴嘅交往啦，但系佢话佢哋唔系真系有好多密切嘅关系。佢话咧佢净系记得咧，即系佢好感性，佢就话佢净系记得咧。毕业嘅时候咧，佢哋有好例牌讲一句：，喂，记得 keep in touch 咁、样。然后佢话啦，当然啦，我系冇遵守到呢个承诺啦。佢话佢连佢好多唔同嘅朋友都冇做到呢件事啦，咁样。但佢话佢见到呢一个画面之后咧，佢话佢突然间咧好想咧去见翻呢个教授。佢咧于是乎咧，佢就咧特登咧就去到即系呢一个教授所住嘅地方咧。咁然后佢就我唔记得个城市，因为佢话佢好似住喺哈佛嗰度嘅，哈佛大学嗰个地方嘅咁样。咁佢自己本身就喺底特律咧，佢话佢唔知揸咗好多车嘅公里先可以去到嘅。咁佢话佢去到嗰度咧就拜会呢个教授。咁咧佢呢个书里边咧讲佢第一幕咧佢哋偶遇咧，哇真系好似拍电影咁样，但系佢强调系真人真事啦。佢话当时咧佢已经决定想去拜访呢个教授。佢话咧佢一路揸车，一路咧就喺度忙紧，又拎咖啡啦，又倾电话啦，好似阿鹏仔平时开会咁样咧。喂，几时开会啊？咁样乜乜乜？佢话咧佢习惯咗啦，佢一定要同一时间做五六样嘢。佢话咧做起一样。佢去到十字路口嘅时候，已经接近教授屋企附近啦。佢突然间见到咧，前面嗰间屋里边有一个看护推住个轮椅，轮椅上面坐住一个咧又瘦啦，头发又即系好稀疏啦，着住一件卫衣嘅一个伯伯。佢话咧，佢竟然一眼就认得出嗰、那个就系佢要揾嘅教授 Mori。然后咧，佢话佢嗰刻咧，佢就停咗，佢直情咧形容自己咧即刻急刹车，咖啡飞晒出嚟。然后咧，佢呆住咁望住个教授咧，佢话。然后佢话咧，佢冇办法可以接受自己咧，要同一个垂死嘅人咧见面。佢话佢接受唔到。佢话我系咪应该咧，褪走架车，俾自己多几十个钟头时间咧去迎接咧？但系佢话原来霎时之间咧，嗰个人就喺你面前出现。 系， 佢话佢净系希望个教授望唔到佢，佢唔知点接受咁样。咁然后咧，佢哋嘅生命咧就喺呢一刻咧就相遇啦。咁咧呢个就系佢哋嘅呢本书嘅前半节，就话哦，终于呢一个对自己人生好迷茫。嘅一个学生已经而家出嚟做嘢啦，就遇翻呢一个生命倒数，但系继续教人嘅呢一个老师，然后佢哋就开始有呢一个接触， 呢个交谈 系啦。 但我想问，点解佢喺嗰个十字路口见到嗰个推，即系嗰个教授垂死嘅教授咧？ 系 佢嗰个心路历程系啲咩？后面有冇讲噶？ 佢就话佢接受唔到咯，即系原来咧，佢话人好奇怪，佢话咧你突然间知道。你要拜访一个你廿几年冇见啦，佢又就嚟死啦，然后你亦都唔知道想同佢有啲咩讲啦。 咁会唔会系咧？因为佢仲话佢上次咧就话个舅父，即系讲紧当年咧个舅父，即 系 好锡佢嘅舅父，突然间死，佢真系接受唔到我再见呢一个教过我嘅教授。佢虽然佢仲在生啦，但系佢知道佢将会死，可能嗰个感觉佢又 系啊。同埋究竟要讲啲咩好咧？嗱，于是乎就进入呢本书嘅第二章节，即系所谓嘅下半部分啦。同时亦都会开始解释咧，就系点解呢本书个名叫做《星期二的最后十四堂课》啦。咁我哋休息一阵，翻嚟讲埋呢本书嘅下半场。 若爱是但求开心，我问要不要求其伤？心论尽半生不懂爱，回头没有心计划未来，才来独处好好检讨什么叫爱，你便来，混乱里结识到你，浪漫叫一切粉饰同盼待，某一刹就觉感情深得可爱， 在倾吐那刻回响，感情从不是爱。若爱是但求终生，你问怕只怕求其终生被困。你宠爱父母亲，我为良朋怜悯，怎都算是个好人。若爱是但求终生，我问要不要求其终生。纵双方理念多相同，却不相容，莫能配衬。 陈奕迅咧，是但求其爱啊！不过如果你睇完呢本书之后，可能你会发觉咧，都系唔好啊，爱咧就唔好是但求其，你要认认真真咁样去爱先得嘅咁样。因为咧呢本书咧，即系我琴日睇嘅时候咧，我特别拣咗其中一句嘅，佢就话咧，呢、這个佢话世界上咧，一系就爱，如果冇爱咧就毁灭噶啦咁样。 嗯、 即系佢话咧，你如果冇咗爱咧，就好多嘢就会消失咗啦。咁好啦，咁究竟佢下半场系做咩咧？咁如果我哋简单啲咧，佢就话佢哋见咗面之后咧，就开始倾偈啦。咁啊，佢仲记得翻咧，即系当日佢曾经叫过佢呢一位嘅教练，佢呢个导师咧，佢就叫佢 coach 啊。就是说他教练亦都好像有一种。 教练呢 是啦当年他说当年他们在大学里面的时候呢、所以他说他们到现在他就说我现在都还是你的 coach, 我可以继续做你的导师这样。那我们的话题谈什么呢第一所谓最后14堂的星期二的课呢就是说他想着每个礼拜二呢他都会去探这个教授一次。咁然后呢就当是上这个 lecture, 这样。咁他写到即是好好感伤嘅，佢就话啦，呢一堂咧就冇书嘅，唔会有 credit 嘅，亦都唔使有功课嘅。佢话毕业论文咧，几时毕业咧，应该就系佢嘅葬礼，就系嗰个毕业论文啦。即系可能就系佢教授嘅葬礼啦，咁样。咁然后佢哋就讲好多生死嘅嘢啦。咁啊，个情节咧就系一个就不停咧话俾佢听，你唔会有事嘅，你唔会有事嘅。另一个咧就不停话俾佢听，我系会死噶，点解唔承认啫？咁样，即系个教授咧，佢知道自己完全系时日无多啊嘛。 系咯，系咯。 咁佢其中有一个细节咧，佢就系表示出咧嗰个教授咧对嗰种生死嘅嗰种认识嘅深刻啊。 系。 佢咧就话又系坐喺度啦，佢同个学生讲就我就系会死噶啦咁样。咁啊例牌啦，大家你一定系会劝，冇咁谂啦，明天会更好，你点知啫？ 即系安慰佢嘅。 系啦。 系对于一个教授，仲要讲埋哲学啊、社会嗰啲，佢点会使你安慰咧？ 但佢唔係，佢用好現實嘅，因為點解咧？佢開頭嗰個書咧，佢個英文嘅寫法咧，佢就我知道我會死嘅啦 ，soon 啦，但係佢絕對唔會 later 咁樣，佢話只會快唔會遲咁樣。咁啦，跟住佢安慰佢嘅時候就話：，點會咧？邊個會知咧？呢啲事好難講嘅。然後教授就話：我知道。佢话咧，我话俾你听，我做过实验，我知道自己就嚟死。好啦，点做咧个实验？哇，吓死你！佢好细节咧，佢话大家都可以试嘅，不过你咁样就会好惊。佢话：，我哋咧吸气同埋呼气。佢话咧，你先吸气。然后咧就再呼气，佢话咧你一路呼气咧，一路数自己咧究竟可以挨到几多秒？ 呼到几下？ 系啦，譬唔系几多秒？譬如你一次过呼，即系你可以呼几耐啦。佢话咧个男主角就自己喺度数啦，唔知我唔记得，好似佢数到唔知七十秒定几多嘅。即系总之佢吸到啖气之后咧，呢一次系成七十秒。个教授就话啦，你好健康啊！佢话你知唔知道我系几耐啊？咁样，咁跟住咧佢就试啦，佢就吸，然后甩出嚟。咁咧我唔记得咗个数字啦，好似唔知 都唔过十秒， 当23先算啦，当系23啦。咁佢就讲话我得23。咁个主角咧本来仲想话，咁你老人家正常都冇咁劲。佢话你知唔知道几个月之前咧我系去到50。 即系话咧，佢个肺咧嗰个容量咧、哦、越嚟越细啦，即系佢由可以有五十下咧，到而家得翻廿几。咁佢话咧，佢话你知唔知道我已经知道我个肺咧就嚟会慢慢收缩啦，就会冇啦咁样。 佢、竟然连呢啲都做到，佢真系好博学噶真系。 但系佢做呢啲其实好残酷噶，系想不停提醒自己啦。 你仲有几日啦？仲有几日？ 咁佢要更加珍惜每一日。 系啦，咁佢就不停，佢就话我唔想要俾人哋可怜啦，咁佢就会同佢上堂啦。咁每一堂会讲啲咩嘅咧？譬如佢有一堂咧，可能就系特别讲话你想我哋倾咩？咁啊嗰个米曹咧，个作者就话，不如今堂讲 family 咁样。咁我琴日就特别觉得呢一个都好值得 up 嘅。佢就话family。咁然後咧，佢就話家人究竟係一種咩嘅象徵意義咧？咁佢又講好多啦。譬如佢就話，佢有幾個仔嘅嗰個教授，佢話咧，但係咧呢幾個仔咧係可以隨時都會翻嚟睇佢，因為佢就係死啦嘛。咁但係咧，佢話我通常都叫佢哋唔好咁樣做，叫佢哋咧唔好話咧咩都抌低曬咧就走曬翻嚟睇我咁樣。點解咧？哇，好闊達！佢點講咧？佢就話。如果咧啲細路全部咁樣走翻翻嚟睇我咧，佢話呢個病咧就唔係淨係害到我一個人，係害到三個人。係啦，佢話係啦，佢話唔使噶，佢話咧佢話我希望佢哋有自己嘅世界，但佢話咧我永遠知道咧心裏邊有佢哋嘅愛喺度咁樣。係啊，咁然後佢又帶出一個問題，佢話好多人都問我咧應唔應該生小朋友。咁佢話咧我永遠都唔會俾到一個答案你嘅。佢話咧，但係咧我淨係想提醒咁多人咧，佢就話钱咧代替唔到你个仔啦，咩都代替唔到你个仔啦，甚至乎佢话一个人咧，佢话你如果你要完整拥有自己嘅责任各样嘢咧，佢话朋友啦，你嘅其他人啦，爱人啦，全部都唔及。亦都 即系咩岗位嘅人，可能都喺你身边出现，但系冇个仔系嘛，就好似唔得啦。 系啦，即系佢话代替唔到嘅。但系佢都唔系话你一定要生仔。佢话我只系想话俾你听，佢代替唔到嘅。咁然后佢话，哪怕你需要付出好高昂嘅代价，佢话咩代价？佢话就系总有一日咧，你要离开佢咯。佢话即系原来佢要离开自己嘅亲人咧，呢个对佢嚟讲系一个好大嘅一种痛苦同代价咁样。咁佢其实所谓十四堂课咧，佢就每一堂佢都会讲，譬如话讲 family 啊，有一堂可能就讲话你有咩值得后悔啊，有一集就讲死亡啊。咁佢最尾咧就当然佢就离开咗啦，佢离开咗人世。咁然后咧，佢话当佢走咗之后咧，个主角有啲咩改变咧？最紧要就 系 呢样啊。个主角其中一个改变咧就系佢之前咧有一个兄弟咧就去咗西班牙，佢哋因为一啲原因咧就好耐都冇来往过噶啦。 就系、是、上完啲十四课之 后，佢觉得咧唔可以再等落去啦。佢话佢主动咧就即系去西班牙揾呢个兄弟。咁然后咧亦都可以叫做打破咗呢个嘅隔膜咧。系啦，呢、這个兄弟真系有揾翻佢。咁佢觉得自己即系明白到呢一点啦。咁系好心灵鸡汤 feel 嘅， 系啊， 系啊。不过你话嚟到而家呢个乱世嘅话咧，如果你睇呢啲书嘅话，可能你都可以喺里边揾翻一两个金句，即系譬如头先讲嗰啲冇爱就唔成事啊。 有啊，上网 search 件件都有嘅。 系啊，会好多噶，真系吓。 大家可以去睇下啦。 系啊，好在我记性都唔错。 好叻啊你，犀利啊！ 拜拜，听日见，拜拜。